表聯合公佈，促請各方採取有效行動和有意義的措施，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 1.5 度之內。各國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停止資助海外燃煤發電項目，協助發展中國家盡快淘汰燃煤發電廠。不過，公佈未有指明要在2050年達至碳中和。峰會東道主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表示，在現行政策下，氣候變化對世界環境和人口的影響會是災難性，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涉及全世界，必須團結一致。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像致辭，表示近年極端災害天氣頻生，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上升。國際能源市場近期波動，提醒各方必須統籌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兼顧應對氣候變化和保障民生，主要經濟體應該加強合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漸轉達7級，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6:08，咁啊，今日咧就系一个星期嘅新开始啊，亦都系今个月11月嘅新开始啊，吓，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今日都整精神神，可以咧就系快啲就系做完嘢又可以唞啦吓。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6，咁空气方面咧就麻麻地一般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电台入边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千祈唔好因为一个星期嘅一开始咧，就觉得哇，好似好多工作。应该要谂一个星期新嘅开始，我哋应该咧就要好好地把握我哋嘅时间。时间流走咗咧，就唔会翻嚟噶啦。可能你而家正在面对住一啲嘅逆境，但系你谂，逆境先至系通往成功同埋真理嘅一条道路。下下顺境嘅话咧，咁啊，其实做人某程度上我都觉得几乏味。逆境嘅时候，亦都可以喺你身边留意多啲，留意多啲啲乜嘢呢？人啊，睇下你身边嘅人系咩人。因为如果你成日都系顺境嘅，好好嘅，其实就好容易咧，就系显现出好多唔同唔好嘅习惯，或者一啲嘅朋友朋辈咁样。但系往往逆境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显出咧就系人性啊，叫做善美嘅一面，更加可以咧就系睇到身边嘅人陪伴你一齐去到如何挑战。人在逆境的时间就会比顺境更加就会懂得坚持不放弃。我们应该就面对着逆境的时候好好地挺起胸膛望着它，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才是人生。人生是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试炼和挑战才叫做可以取得圆满的。如果今天你真的因为少少的挫折而令到自己垂头丧气的时候，不妨又想些甜品哄一哄自己。想象一下，当你成功之后，其实得到的就是你希望的结局，你就会继续有分力量去到努力冲前的了。早晨，朝早六点十一分的时间，今个星期开始，今个月的新开始，希望你都要精精神神。 翻多少山丘风发光，躲不开这生存欲波，啃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断气方有，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终会失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口腔的健康相当重要。之前睇报纸，见到江苏扬州有一名女子，几年前呢就因为智慧齿反复咁样发炎，但系佢对口腔卫生嘅意识似乎好薄弱，所以每一次都系自己食啲消炎药就死顶啦。最近佢左边面嘅面颊流脓，令到口腔充斥住臭味，佢先至开始担心自己可能口腔真系出现咗问题。最后他左边的面颊更加被脓刺穿，周围的人都因为他的口臭而渐渐远离他。去到最后期，他自己才懂得去医院那里求医。经过口腔科主任医生诊治之后，发现他的牙龈红肿，左边面颊出现了一个窿。医生就说了，这名女士平时就不注意口腔的卫生，出现了智慧齿冠周炎，亦都长期冇得到彻底嘅治疗，导致到牙槽骨破裂缺损，面颊亦都俾脓刺穿。医生就话啦，考虑到女方患病时间较长，导致到情况根本已经好严重啦，所以就要成只牙剥晒啦。医生就提醒大家，如果牙齿经过反复嘅诊治之后，仍然觉得翳闷、痛或者唔舒服，证明这只牙仍然存在病变的风险。早期如果可以彻底根治，当然是关键，不单止可以悭啲钱，亦都可以确保不会留有病根。不过如果好像这位女士这样一路自己拖讳疾忌医不去处理的话，后果真是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所以今朝早记得一路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一边朗口刷牙，刷得干净啲啦。 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使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晚今晚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抚加盟过。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乜啲怕都打住，我预定要量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释放得无紧，我知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始终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know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现在呢时间来到早上六点二十二分，室外气温是二十四度，相对湿度78%。今日呢就是11月1号啦，咁啊原来喺每年十月嘅时间呢亦都系一个叫做精神健康月。咁有机构呢就会举行不同形式嘅公众教育同埋一啲推广嘅活动。咁更加希望呢就向市民宣扬啊精神健康嘅信息嘅。佢哋都已经有连续10年啦进行咗一个叫做全港精神健康调查指数。咁了解一下啊我同你香港人嘛精神健康嘅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指数平均分仍然处于一个叫做不合格的水平，但是就比去年好了噃。结果亦都反映出在现在疫情底下，时常和亲友见面和个人精神健康是会呈现一个正面的关系的。建议市民在安全以及就已经采取了适当防疫措施的情况底下，可以就是和亲友会面，保持住这个联系吧。根据世卫组织五项身心健康的指标，研究工作小组就将身心健康指标分为分数调整为由最低零分至到满分的100分。今日有学术研究指出，若果精神健康指数低于52分，即是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处于不合格的水平的，介乎52至68分就叫做可以接受，72分或者以上就表示精神健康状况良好。调查结果显示，在2021年香港市民健康精神的平均指数就是48.03分，比上年度的结果呢45.12分就差不多多了3分的了。今年过半的受访者的精神健康呢都是在53分啊，都是叫做呢就是不合格的水平来的了。32% 的受访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处于可以接受，得 15% 的受访者的精神健康呢就叫做良好的啫。就上年的调查结果比较，除了就是财政的状况之外，各个的生活范畴对于受访者精神健康也都有很多负面影响的，而他们影响呢大致上都是相同的。较少受访者认为子女、家庭、 居住環境和人際關係對他們的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者頗負面的影響，即是代表其實子女、家庭、居住環境、人際關係呢，其實呢並不是一些給到負能量我們的原因來的，可能呢就是譬如工作、財政、這方面、個人前途、身體狀況和財政狀況對於自己精神健康呢就有負面和頗負面的影響、受訪的朋友就認為差不多都佔了成兩成的。知道了我們的、一些負面的情況在哪裡來的時候呢，希望大家可以對症下藥、就算、現在就叫做疫情明顯、轉好了、但是仍然有呢就三分之一受訪者認為疫情對他們的精神健康造成一些的叫做負面影響、大家要想多些辦法，即是在這個疫情底下怎樣可以增進自己的一個、正能量才行了、下下呢估埋拋摔或者是、左驚右驚的話，對自己的精神健康都沒什麼益處的。 形态观众眼睛年龄穿举龙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刺激，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解放军以为能够和平解放天津，但最后都要开战。咁如果北平同天津一样开战，咁祖国灿烂嘅文明仲能唔能够保存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王牌节目《青春交响曲》拥有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我哋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海林、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妍、 Pamela、 阿 Don。 我哋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哋系青春交响曲。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 T H K Radio Two。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啊 ，Kitty，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今日咧系今个星期嘅第一日，又系十一月嘅第一日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系啊，翻工咧就要精精神神啊，因为十一月咧系好似即系打机所讲有个俗语咩，打大佬，点解咁讲咧？冇假期嘛，十一月。 哦，系咩？系咩？ 系啊， 真系唔知道。 系啊， 你已经打沉咗我咁样。 十一月，严阵以待啊！十一月。 哦，不过唔紧要啦，因为我相信咧，寻日即系十月尾啦，最后一天咧，大家都好有兴致地即系完结咗个十月啦，即系都好满足啦。因为咧，我自己喺社交网站又好啦，或者喺条街上面又好啦，我都见到。啲人好尽兴玩呢个万圣节，今年好似特别有气氛咁样，唔知道系咪因为上年咧同样嘅时间疫情就比较严重，叫做严重啲啦，或者紧张少少啦。咁啊，寻晚咧即系今次呢个嘅万圣节咧，就真系见到哇好多人好花心思去玩。你仔仔有冇去玩啊？ 系啊，佢就唔系寻晚嘅，佢反而前晚咧咁啊同啲。朋友咁啊，啲朋友喺佢哋自己嗰啲铺头嗰度咧，就搞咗个嗰啲万圣节 party 啊。咁咧系啦，咁我就成家咧就走咗去。咁因为佢哋系外国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一定系扮鬼扮马啦，个个喺度。 嗯， 系啦，咁所以都开心喎。咁话晒佢系应该系叫做第一次正式咧，就喺夜晚嘅时候去庆祝呢个万圣节咯。佢又梗系开心啦，系、哦、啊。 系喎，呢啲都系天时地利喎，因为今次就因为好似你咁讲啦，其实寻日叫做万圣节正一就星期日啊嘛。 嗯。 咁但系我自己见到礼拜六。嗰一日咧都已經喺條街度，好多朋友已經即係玩緊啦。因為連住成個 weekend 咧，兩日都可以玩啦，基本上就係、 是。係啊，所以咧今年嘅萬聖節我都覺得個氣氛就相當之唔錯啊。 咁你自己有冇玩咧？ 冇，咪帶埋佢去玩咯。即係 咁你自己有冇扮先得㗎？ 冇啊！ 啊，佢唔会问你爸爸点解你唔扮啊？咁 我星期六比赛嘛 、哦，我有正经嘢做啊！ 系我比完赛之后咪走去揾佢咯，我都成个丧尸咁噶，比完赛之后。 咁就唔系扮嘢，系真系嘅， 系真系变咗丧尸， 攰到丧尸， 仲切合个主题啊！你谂我几好啊？ 哦，咦系，咁你比赛比成点咧？呢、這个 OK 咯、啊， 行山比赛都 OK 系嘛？ 系啊，因为佢系虚拟嘅，咁所以就虽然喺沿途上咧都见到。有其他的参赛者，但大家呢就不会说有一个很竞赛的心情，即始终不会成班人在斗快樣，因为大家要知道斗快的话都是望住个电话，望住个电话之后你就会看到呢在一条山那有几多个人是会参加的，即是同一时间在你这个时候参加的，同埋大家那个排名呢会是几多的，那就会看到了。那你平时就望呢在山上面都有很多行山的人士呢就不是很觉得的，那我觉得呢自己都 都做了件好人好事，因为为什么呢？我看到其中一名的、行山人士呢，咁我估啦，因为佢随行嘅朋友呢都係喺出发嘅时候见到係同样参加啲虚拟比赛嘅。咁见到其中一个呢，咁佢行到咁上下嘅时候呢，哇，佢又话嗌抽筋又剩啊，咁我就行过去问佢你有冇事啊咁样。咁当然啦，即係佢就话行得比较上辛苦，可能平时都少练习啊。咁於是乎呢，我就将我手上面嘅行山竹呢就借咗俾佢。 喔、 哦。咁然后呢我初头就谂住应该都会喺终点嗰度见到佢嘅。咁但係断估呢佢就应该可能中途退出咗，或者呢就实在太慢啦，咁我亦都等唔到佢啦。咁、所以呢冇啦，就攞唔返啦啲行山棍。咁但係呢我觉得呢其实喺呢个时候需要人帮忙呢係好紧要。因为个山呢其实如果你抽筋真係冇乜人帮到你喎。咁所以我就将一个去啊将一样帮到佢嘅嘢呢，咁当系借俾佢咁样咯，咁都希望佢完成呢一个比赛啊。 最少多咗个安全感先啦。 系啊，真系噶，呢个时候你冇嘢可以靠噶啦，你系靠自己噶嘛。咁你又呢啲路又冇乜可以条条都话可以中途退出嘅。咁就算你中途退出啊，你落山你行楼梯行到去都抽筋啦，系咪先？系啊， 所以最紧要就系量力而为咯。 啱啊，帮人嘅嘢咧，帮得几多得几多啊？呢啲唔好计较。 系，所以你就可以顺利完成到呢个比赛啦。 冇错啦，好人咧有好报啊。 系啊，可能第时再行翻山嘅时候，你会撞翻佢咧，咁咪识多咗个朋友咯。 啱啊，我行山都识好多朋友噶。 咁好啊，大家都喺即系呢个十月尾嘅时候都过咗一个愉快嘅 weekend 啦。咁啊，好似小白咁讲啦，今日踏入11月1日一个新嘅开始，咁啊，大家充满能量就最好啦。 系啊，咁啊，你都快啲一齐翻嚟做节目啦。 好啊，转头 一阵见。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朝头早6:41的时间来到我们晨光百科，揭一揭这一本百科全书，看看有些什么看先。好，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之前啊，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就系有关于咧就系日本其中一位叫做真子公主嘅婚姻啦。佢等更加多人咧就能够知道同埋关注日本皇室嘅婚姻习俗。其实咧，我哋对呢啲叫做皇室人员嘅婚姻习俗咧，认识嘅真系唔多嘅。即系细个未回归嘅时候睇得多咧，都系嗰啲英国皇室啊。咁但系其实都系睇啫。要懂得入面那些那些族例啊文化鬼識咩。好啦，咁但係对于日本皇室我哋又可以知道少少㗎喎。当係增长下知识㗎嘛。原来佢係其中一个最古老嘅家族。日本历史入中国历史入面啊，咁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皇朝嘅更替啦。咁但係日本呢从来都未经历过呢个皇朝嘅更替更换㗎噃。所以啊，佢哋嘅叫做历代天皇呢都係嚟自同一个嘅家族㗎喎。现时啊，所有嘅皇室成员呢，咁根据返资料显示，都係叫做大正天皇同埋精明皇后，精明皇后真係好精明啊，嘅后代或者佢嘅妻子一脉相承。等佢哋成为全球啊，哇，可以话系在位历史最悠久嘅皇室家族，皇室家族啊吓。好啦，另外皇室成员啊，日本嘅皇室成员咧，原来不受于佢哋嘅户籍法嘅管理嘅。喂，咁即系咩啊？而系用专门嘅一个叫做咧皇室典范作为皇室运作嘅依据嘅。佢哋咧就规定啊皇位继承嘅顺序，而且咧就系仲有日本皇室制度同埋结构嘅相关法律。好啦，改名嘅制度系点嘅咧？古时啊，日本人认为皇室咧就系神明嘅后代，唔需要有姓氏噶。喺过去几个世纪以嚟，男性嘅成员啊嘅名字咧都系以人去到结尾。女性的成员都是以子去做结尾的。哦，原来他们是没有姓氏的。好了，生活费是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搜过文脂文膏的呢？ 天王同埋皇太子以及咧就系佢哋家族嘅成员嘅生活费咧，被称之为内廷费用。近年大概咧就系2000万港币啦。其他嘅皇室成员嘅生活费用咧就被称之作为叫做皇族嘅费用。每一年成年男性成员每年可以获得呢个皇族费咧就大概180万港币。都算是几多噶，系咪？天生出嚟就已经有呢个费用，真系，好啦。咁佢哋嘅屋企喺边度咧？咁样住喺皇宫嘅咧，皇室成员都会住喺东京入边嘅。咁啊，这个皇室嘅居所咧就系天王嘅住所啦。啊，佢咧系以呢个皇居啊，就以呢个以西 1.5公里左右一个叫做赤坂御用地内，里面咧工人嘅数目咧160名，咁啊其他管家嘅官邸啊，佢哋嘅住宅啊，亦都咧系喺呢个叫做赤坂御用地嘅地方入面嘅。知得多啲咧都几有趣啊，不过咧我自己认识嘅一啲叫做日本朋友咧，同佢哋倾开，哇！你哋咧有个皇室喎，系啊咁样。咁但系咧原来都有几多人咧就唔想做呢啲皇室成员噶。咁我自己问过啲朋友点解咧咁样，佢哋就话到佢哋咧就作为一位日本人嘅时候啦，佢哋有阵时讲嘢都希望咧好 casual 嘅，好轻松嘅。咁翻到屋企咧就希望哇坐低喺度嗌，哇今日做嘢好攰啊，等我坐低先，好舒服啊，叹下电视先咁样。咁原来咧皇室成员佢哋嘅言谈举止咧都系好似世界上面其他嘅皇室贵族一样咧，系有一个咧就系规定喺度嘅。就算佢哋今日嘅工作好繁重咧，佢哋翻到去自己休息嘅地方啊，只要一有其他人喺度，可能随从啊，佢哋嘅帮手嘅朋友啊喺度嘅话咧，佢哋都要用翻佢哋嘅所谓嘅敬语啦，同埋咧都系要好斯文，好有典范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到啦，哇，做皇室成员其实咧都相当之攰噶。所以中文有句说话叫做咩？做惯乞儿难做官。你个成日讲嘢公公正正都好辛苦噶。明明翻到屋企可以大声嗌，哇！今日好攰啊！但可能你皇室成员嘅话啊，今日真系辛苦晒大家啦，系咪？讲句嘢都冇得发泄，真系阴公啊！ 循环百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便停步，忘掉名节净土，被问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嘲歌。落雨赴怨自创造，群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耀，陪同在黑夜老人庙，住气的微笑，留待灿烂。 歌曲嚟自柳影婷嘅《人类群星闪耀时》吓，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到后期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0%啊。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时候喺电话侧边啊，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嘅阿陶，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伯， 你好啊。咁今日咧，即系都要讲讲啊，呢几日最大嘅相信科技界嘅新闻咧，就系有关于 Facebook 改名做 Meta 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咧都已经讲咗，就系因为佢要开拓一个元宇宙啊。咁啊，元宇宙系啲咩咧？咁啊，之前讲过噶啦。咁我哋唔再讲。咁但系咧，我都发觉咧，而家即系可能有电话嘅智能系统咧 update 咗之后，每一次开有关于呢一个系列嘅社交媒体嘅时候咧，佢都有一个定位咧，会自己着咗出嚟嘅。咁啊，闪一闪，跟住咧又会自己熄翻嘅。咁啊，好似咧都有几多人担心呢啲私隐嘅问题，到底系咪即系佢更新咗软件之后，定还是佢哋个方向会令到我哋有机会泄露更加多私隐咧？你清唔清楚呢方面嘅发展呢？ 其实咧，坦白讲咧，当你用电话嘅时候咧，某程度上其实都会暴露咗自己嘅私人资料嘅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咧，你用得嘅话，其实都可能预咗有一定嘅风险，就会俾人哋攞咗翻嚟咯。咁至于个方法系唔系正途咁啊，呢度有待商榷啦。咁不过咧 ，Facebook 佢的确除有專家啦，就發現佢除咗真係就算你識咗個定位啊，你啱啱講定位 pop up 出嚟，可能就會消失咗。通常係你唔懷疑啦，撳唔小心撳側邊，跟住之後就冇咗。咁但係其實佢可以通過用其他嘅叫做加速器嘅物體啦，嚟到去判斷究竟你移動嘅方向係點。 哦，係㗎。 冇錯啦。 哦，即係我就算熄咗佢嗰個叫做GPS 嘅話咧，其實電腦已經叻到係可以估到我大概喺邊度咯。 又冇話電腦叻啦，只不過一啲公司就透過用另一啲嘅方法嚟到去判斷你嗰個移動嘅地行為，咁啊知道咗究竟你一日嘅活動嘅範圍大概係點樣咯。因為始終佢可能有一刻可以攞到你GPS 嗰個位置，其實跟住你大概走個方向，譬如可能舉個例子，呢部電話曾經向南行過十米，或者跟住向東行咗20公里，咁跟住停咗一陣間，咁你咪咁可能估到啊，今日星期一係咪翻工咧？可能翻工就停咗喺個 office 度咯喎，咁跟住之後，原來過咗幾個鐘頭之後又喐咯，咁啊又翻去，向西20公里，跟住向北啊，20米咁樣，咁啊原來又停咗喺度，咁可能呢個就翻咗屋企咯，咁所以其實都可能用過呢啲方法咧。嚟到去判斷究竟佢做緊啲乜嘢？ 係咁，如果係照你咁講嘅話，似乎私隱都真係冇乜嘅咯。基本上用得電話，你就唔好諗有私隱喎。照你咁講， 其實都係啊，或者再講白啲就係、是，只要你部 device 一有上網，咁基本上就其實都可能已經將數據暴露咗出去，而你都唔知道。 哦，咁即係我如果純粹單純喺個電話嗰度 delete 曬或者刪除曬所有有關於社交媒體嘅嗰啲 application 嘅話咧，其實只要我都係用緊電話，學你話齋有 internet， 咁都已經 trace 到底我呢一個 device 呢個裝置咧曾經喺邊一度接收過信號，又係估到我喺邊嘅啫。 咁首先電信供應商已經可以攞到啦，咁所以先至話，當再深入少少，如果係要有人真係因為一啲原因要攞到嗰個用戶嘅資料，其實絕對可以啦。咁、但係只不過 Apps 就未至於去到又唔可以話霸道嘅，咁但係就Apps 就可以通過用唔同嘅渠道嘗試去攞佢嘅方法，即係用透過佢嘅方法嚟到去攞嚟嘅資訊。 哦，哇，咁都幾危險喎！咁我哋需唔需要就係譬如限制下上媒體或者用電話嘅年齡？人士會好少少咧，你覺得呢方面？ 哦，咁呢個就當然係 理論上就會好啲啦。咁但係講到年齡方面啊，咁就澳洲啦，澳洲即刻就已經通過，諗住有個草案就係16歲以下嘅人要用社交平台要得到家長嘅同意先至可以啦。咁都係個目的都係因為唔想暴露自己太多個人嘅資料，因為你都知道可能有啲bullying 嘅情況會出現嘅，咁又令到小朋友個心理都受到影響，咁呢啲位咁就可能會監管下，可能就會好啲嘅。 哦，即係如果我哋大家要諗一諗啦，到底呢啲社交媒體係好定係唔好呢？咁而家都多咗好多反對嘅聲音，唔怪之得呢，佢要改名啦，佢將自己嘅業務重組同埋再轉向第二個方向，因為佢發覺大家開始離棄佢，因為大家都開始保障返自己嘅私隱，而亦都覺得呢喺佢平台上面呢睇嘅即係廣告比較上多， 真係其實都係嘅， 係啦。嗱，咁啊，將來咧個世界會係點咧就唔知啦。如果元宇宙嘅話，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促銷啊，或者開拓咗一個新嘅領域咧？咁我哋都係有待觀察嘅。咁但係科技咧，即係一日千里啊！我哋而家經常都係去消費嘅時候會用一啲智能嘅支付系統啦。除咗呢一個支付系統之外咧，咁啊亦都見到咧，其實有好多叫做加密貨幣都成日聽。其實加密貨幣同我哋自己用緊嘅支付系統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 哦，其實使用的方法可能很接近，因为都是有个 app 这样，你只要可能有个 QR code 出来，你一惊那就可能就会收取了金钱这样。那当然最大的分别支付那个加密货币和我们所谓的支付平台，就是支付平台是跟我们现在的现金挂钩的。 嗯， 是啦，即是你的支付平台上面使一蚊，其实可能你的港币啦，那你其实就用你港币的一蚊。 哦，用緊港幣一蚊，咁如果加密貨幣咧？ 加密貨幣咧，其實就係一條 C 嚟嘅，咁佢冇實際嘅貨幣出現喺度嘅。咁當然啦，有啲可能真係有錢到自己生產貨幣啦。咁但係嗰個貨幣嘅認受係未得到政府或者可能有啲嘅銀行嚟到去認受佢嘅。 咁如果加密貨幣咧，真係好似我哋成日都喺度見到啲報道所講，又話加密貨幣被解破啊，咁又或者加密貨幣又會唔會喺我哋社會上面流通啊？呢啲我哋又需唔需要關注一下咧？ 咁當然一定要啦。咁因為如果你將來真係一用到加密貨幣嘅時候，你首先就要知道佢究竟係咪真係安全。話就話係一條 key 啫，咁嗰條 key 其實係點樣產生出嚟嘅咧？咁啊，同埋咁跟住就係嗰個貨幣嘅單位咧，點樣去計算咧？其實呢一啲可能好多人都唔清楚。 哦，咁如果大家要真係用加密貨幣嘅時候，或者我哋自己就算平時買嘢都要留意下嗰個保安嘅問題啦嚇。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咁啊牽涉到睇得 finance， 我哋都係要唞一唞啊。如果唔係搞唔掂啊，咁我下個星期再講過啦，阿圖，唔該曬你，拜拜， 係，拜拜。 科技真的很犀利啊！咁啊，而家又话啲大公司又话要改名啊，又话未来有啲新嘅元素啊，咩元宇宙嗰啲，其实我哋就唔系好听得明嘅。不过咧，尽系知道咧，希望快啲我哋生活更加便利啊，生活更加优质啊！咁啊，希望科技带俾我哋呢一类型嘅优势啦吓。室外温系24度，相对湿度79%啊，咁啊已经系朝头早嘅6:59啊，咁啊要起身咧，咁啊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话咧，咁啊转头分途广播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咁啊。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转头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0.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交通情况方面是怎样 呢？好啦，先讲下交通先啦。咁呢有两个封路嘅，咁都封咗好耐㗎啦，仲封緊嘅。就包括系咩呢？就是、天水围嘅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咁天影路去洪水桥嘅方向嘅车呢就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嘅。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呢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 成个星期㗎喇喎。 係呀，都接近两星期添。我记得上个礼拜已经讲晒。 对 喇。成个星期都讲。 因为你次次都会交个头踢呢，就係话都仲系呢度封路。 係啦。 Didi 又系咁讲。 系啊，大家即系好记得噶嘛，呢啲你每日都讲紧， 持续性封路 系啦，同埋呢个就每一日都呢个港铁巴士 K76 咧都改咗路好多日噶啦， 系啊系。 咁我谂大家 因为 头 先嗰条路线封路嗰个嘛， 系啊，唔能够左转平下路啊嘛，咁所以咧就要改道啦，咁啊要留意啦。咁另外啦，长沙环道咧都有水管急修嘅，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就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这一段亦都开始慢车了。至于新界方面的路面就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福亨村。今天交通大致上是这 样。交通方面都尚算正常，大家留意着这个驾驶的安全，是不是？昨天夜晚都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交通意外，今天就听新闻报道的时候，一听就说在新能潭路嗰度咧，咁有故障啦，亦都有呢一个嘅叫做意外啊。咁我都睇翻啲照片咧，哇！啲车系真系撞到烂晒嘅，即系每一次咧见到意外，我心都会觉得点解？即系大家安全驾驶其实系咪咁难咧？我成日觉得如果你即系谂住抌快少少嘅，又或者谂住爬头嘅咁。你快其實可能有時真係快得你哥可能半分鐘一分鐘咁，何必呢？係咪有時只要即係叫做個心啊平靜少少，咁啊叫跟住前面架車保持安全距離咧，真係安全到達終點先至叫一個好嘅司機啊！ 係啊，有時就算趕時間都好咧，就應該要提醒下次咧自己要早啲，即係預鬆啲時間出門口， 是啊是啊、 就唔係話心急去哇即刻趕啊飛車啊咁樣嗰段路。 我同你都係爸爸媽媽，我哋都明。譬如有時細路仔有陣時即係會係咁你得未啊？出门口啦，一面面摸摸啊嘛， 耐咗噶， 系啦，所以即系经验所谈，我自己都会同个小朋友讲咧，就系我自己会早啲嗌醒佢，我可能早半个钟嗌醒佢，就等佢半个钟喺度自己发癫又好啊，唔知做咩，啲细路仔嗰啲时间系唔知做紧咩噶嘛， 系啊，过得好快 嘅，系啦，跟住等佢有段时间唔知做乜嘢或者调理一下佢自己嗰个心情，跟住先至咧可以准时出门口，咁啊呢个大家都会谂一谂啊，咁如果成日都系赶嘅，不如瞓少十分钟啦，系咪先？有时十分钟都好关键啊， 系啊，其实琴日都唔止呢一个意外啦，新能潭琴日都有两宗关于单车嘅意外， 三宗添啊，其实 系啊，三宗啊，系咯，咁所以大家踩单车同样都要小心啊，即系特别咧喺譬如琴日长东路啦，因为嗰啲始终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咧，嗰个难度一定系高啲，同埋隔篱又有啲大型嘅车辆啦，咁真系要留意翻，保持啲距离咯，同啲大型车辆，同埋自己嗰、那个那个踩单车嗰个靠左行驶啊，要即系就唔好喺条路中间咁样顶住人哋咯。 系啊，咁如果系一啲斜路嘅时候，就尽量落车慢慢推咯，因为啲长命车你唔觉嘅，可能突然之间有 break 你。你估唔到啊！好似突然之間唔係好靈喎，好似有啲疏疏地咁。其實嗰一下意外就係會喺嗰一下出現啊嘛。 係啊， 係咪？千祈唔好貪快啊！安全第一。好咁啊，唔該曬 Toby 先。 唔該曬。 睇下天氣方面又點啊？早晨啊， 喂，早晨，小華，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咁啊，出邊天氣如何咧？空氣就好似一般啫，空氣質素健康指數4至6係中挺啫。 冇错，小白讲得好啱啊吓，咁啊，有少少蒙蒙地嘅，咁但系你话，喂，天朗都系气清啦，咁啊有啲风，希望吹散咗呢啲叫咩啊雾霾啊，即系讲呢啲啊，总之唔好嗰啲粒子啦，啊吹走晒佢，咁但系即系天气都系常和嘅，至少唔系阴天啦，咁啊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太阳亦都出咗嚟啦，有啲凉风啊，唔可以讲微风啊，有啲凉风，咁所以如果你话，喂，今日要喺車站嗰度等車嘅，咁啊時間冇教得咁好啊，特別係送啲小朋友翻學嘅話咧，咁啊無論係大人或者姐姐或者小朋友咧，都著翻件外套好少少啊嚇，相對氣温都好似比上個星期同樣時間凍翻少少咁多啦，即係呢個係純粹阿 O 嘅體感温度嚟嘅，又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可能禮拜六日去咗玩嗰啲 Halloween 嗰啲活動啊，唔夠瞓虛啊，可能係我嘅人虛啊，所以咧。就感覺到涼涼地咁樣，咁所以即係今日大家都有備無患啦，啊帶多件外套咁樣，咁啊狂歡過後啊～ 要重拾翻呢个翻工翻学嘅节奏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讲佢啦。 好， 唔 该晒啊。哦，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嘅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到后期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咁啊，而家先上一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跟我们讲一下粤剧的文化的。早晨啊，精伟。 你好啊。 哇，这个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没 有角色。 就是精伟本身的声音啊。 是啊是啊。 今天我又想问一下精伟，之前我们讲了很多有关粤剧的，即是一些演员啊他们要做的事啦，咁都知道能够即是踏上一个舞台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咁你能够受到观众的爱戴呢，亦都是即是有很多条件要加在一起啦。咁我就成日喺度諗啊，这个粤剧的演员同我们现在在电视睇到的电视剧演员又好，电影的演员又好，其实有没有得比较一下他们当中那个的即是竞争增大唔大嘅咧？即譬如我咁讲啦，有时咧成日都话嗰啲电视剧嘅演员，尤其是系女演员啦，即系哇，佢哋啊就会互相较劲嘅。咁喺粤剧演员嗰度，嗰、那个较劲又系点样嘅咧？ 其实都好似嘅， 嗯， 即系你其实有人嘅地方就有竞争噶啦，系咪？好老实嘅呢件事吓，只不过你话多与少嘅嗰个状况就系、是我谂同嗰个市场嗰个供求都好有关系嘅。咁、但系咧，你话戏曲咧。我想起码10年前呢，其实而家都仲系嘅，不过而家相对地呢多咗新秀嘅演出啦，咁有普遍一堆嘅追新秀，即系支持啊，支持新秀计划嘅观众呢多咗嘅。咁佢哋多咗呢，佢哋个特性呢同以往就有少少唔同啦，但系都有特定嘅情况出现嘅。即系譬如可能有一啲呢最传统嘅嗰只就系我鍾意阿 A。我就只是追住 IA 嘅啫， 嗯 ，OK， 咁你阿 B 嗰啲咧，我就唔睇嘅，或者可能有佢喺度都冇所谓，不过我又唔会特别迷佢咯，即系嗰啲都会系咁样嘅，而家都有咁嘅状况嘅，咁、但系你话而家我头先所讲嘅有一批嘅观众，可能佢哋都感受得到啊，粤剧都真系要人去承接，粤剧都要新一批嘅演员出嚟，需要俾呢班嘅演员多一啲嘅鼓励，我哋都好感谢佢哋，即系佢哋都愿意去睇多啲唔同嘅。演员啊，佢哋真系会识讲噶，啊，即系佢哋啊做完边台戏啊，今台进步咗，点样，啊，即系啊越做越好，啊，即系，啊，多咗实习嘅时候啊，而家出嚟嘅点，啊，即系嗰啲，哎呀今日有啲靓仔，我今日有啲肉酸，啊，即系会识讲噶，佢哋都真系。咁但系你话内部之间，咁其实永远都系噶啦，主角即系我之前讲过啦。戏曲而家系行紧六柱制噶嘛，咁、六柱制嘅时候，咁就如果系每个自己嘅行当，咁唯有系同自己嘅行当争咯，即系你系做边位嘅，你就唔会走嚟同个主角争噶嘛，咁但系你话如果大家系同一个位置嘅人，咁会唔会争？咁各个行业都有噶啦， 都会争嘅， 系都会有嘅。咁但系咪用争呢个字咧？即系就睇。那個人自己怎麼看啦，即係有些人是真的，做好自己的事那就做好自己的 事。如果作為一個演員呢，即係譬如剛才提到啦，有一些呢即係隨著你的年紀不同，你演的角色就會有不同啦，即係譬如我40歲啦，那我就沒理由再扮少女啦，我就要演阿媽啦。 在電視上面 是啦。咁要去粵劇那裡，你化到個妝咁行啦，會不會又沒有這個年齡限制，即係框得咁死呢？ 你講得非常之好啊。这个就是戏曲舞台很不同的一个分别。即是电视电影是相对地贴地一点的。因为我只是见到你个人其实应该这么说，大年夜的戏都不轮到你做了。这样有时候很黯然，导演真的，哎呀你要快点加把劲啦，那些都会是有这些说话。但是其实演员这个工种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嘛。即是所谓不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可能60岁都有60岁的角色应该要做啦，可能每一套戏都有个爸爸妈妈。可能不是这样，只是可能那个演员自己他愿不愿意，即是由主角下来可能变成配角， 或者可能係變咗 supporting role 咁樣啫。咁但係你話喺戲曲舞台就有啲唔同啦。你的而且確帶出咗一樣嘢咧，就係戲曲咧係比較源於生活，但係高於生活比較多啲嘅。咁所以咧嗰、那個距離感咧係有一啲可以包裝到到嘅。即係譬如可能你頭先講即係拍到個裝合行咁樣啊嘛。咁啊，通常咧即係當然打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就係、是、如果個演員佢嗰個演戲嗰個功力，佢真係六七十歲，但係佢扮得到十幾歲，扮得到二十歲，咁佢個化妝就幫咗佢遮曬所有外形上嘅缺陷啦。 有冇呢啲例子咧？即係你雖然可能而家叫你諗，可能會唔會難啲？即係譬如話， 有 邊一位嘅演員咧？其實佢五六十歲都仲做緊廿零歲嗰陣時嘅角色㗎。即係譬如佢把聲啊，又唔會話老咗，即係要唱嘅，佢依然係唱到嗰個韻味出嚟嘅。咁再加埋你頭先講嘅一啲化妝啊、服飾啊咁樣，嚇望落去離遠睇。佢一啲都唔似五六十歲個噃咁樣， 係咁你話嗱似定唔似就睇佢個裝扮啦，即係每個人嗰個裝扮唔同啦，同埋佢嗰個做唔做到嗰個活，即係譬如可能 QQ 咁樣 輕，又唔係叫輕挑嘅，即係 young 啲咧，即係年輕啲，活潑係活潑啲咁樣啦。咁你話譬如可能之前阿跑姐翻嚟香港做大戲，即係跑姐即係講緊龍劍生啦，都有一定嘅年紀啦。咁拍佢個花旦其實我師妹嚟嘅。即三字頭啦，我諗係大概咁，個都有個年齡差喺度噶。咁但係可能拼出嚟做出嚟唔覺，大家咪會覺得係即係接受得到咯。嗰件事咁佢做佢翻嚟嗰陣時做周世顯啊嗰啲咁，都係比較後生啲嘅角色嚟嘅。 咁所以可唔可以？ 其實帝女花都做咗幾十年啦， 即係同一個人係嘛？即係佢演呢套劇都由廿幾歲演到五十歲啦。 係啦，咁但係佢可以 keep 到嗰個心態 ，keep 到嗰樣嘢，咪可以接受嗰個程度會大過電視電影嘅。 咁可唔可以話就即係粵劇演員嗰個演藝壽命可能都？可以幾長下嘅咧？ 冇錯，你話如果喺演娛樂圈啦，即係做演員嘅話，可能係即係十七八歲好起行啦，即係而家再後生啲係嘛？再嚇十六七啊咁樣已經要起行啦。咁可能即係到廿歲又少得滯嘅，即係可能三字頭咧，你即係基本上終結㗎啦，接近咁樣。即係娛樂圈可能會咁樣去睇嗰件事咯。咁但係你話喺戲行就唔係嘅，戲行你冇三字，你都未開始出嚟嘅。即係嗰件事係咁樣咯，咁相對地可以推後咗，即係因為你喺舞台嘅嗰個經驗啦，頭先講過，因為太多嘢你要學啦，即係嗰個造詣點樣浸淫啦，即係呢啲嘢可能即係你可能的而且確，就算帝女花做咗幾十年都好，你第一日做同你今時今日做，可能都係唔同咗，你都昇華咗一啲嘢，或者中間慢慢越做越摸到一啲位細位，已經可以做得更加好，即係可能會係咁樣。咁係粵劇咧偏向都有創作嘅，但係偏向都係處理經典啦。咁所以處理經典嘅時候係嗰個韻味啊，所有嘢你係要花時間去雕琢，同埋你個人生嗰個經歷有關。係 哇，這個、呢個咧我即刻覺得好有人情味啊！ 係啊， 因為咧你諗下而家其實有陣時咧有啲電影嘅角色，佢都會譬如我當紫霞仙子咁樣先算啦，即係佢可能會揾翻同一個演員，即係佢二十歲嘅時候演過，跟住四廿零歲，大家覺得佢美魔女咁樣，咁都再演翻啦咁樣。咁但係啲觀眾咧硬係會攞佢二十歲嗰陣時嚟比。就會覺得佢嚇邊個美魔女啊？佢都係即係多咗好多皺紋啊，又或者點啊咁樣，即係都會有呢啲聲音噶嘛。咁但係原來調翻轉，你話喺粵劇嗰度，二十歲演同四十歲演，其實大家嗰、那個即係著眼點就未必就喺佢嗰個樣子上面， 唔係外貌協會多啲 啦。同埋可能即係嗰個外貌你睇唔得咁清楚咁咁仔細咧，咪化咗濃妝啦。咁反而係佢可能會覺得唔係，佢四十歲演嗰個戲啊，或者佢做唱出嚟嗰個感覺啊，比起佢後生嘅時候更加好，即係可以有呢一個嘅進步喺度，唔係俾自己嗰、那個生理嘅年齡同埋你生理上面嘅即係呢啲外貌變化去到叫做牽绊咗咯， 冇錯啊，會著眼喺嗰個藝術造詣嗰度會多好多咯。咁呢個都係即係演員喺佢嗰個演員生涯入面去花功夫、花努力嚟到去換翻嚟嘅，有好多嘢係係可能真係第一日做嘅時候係啊，佢可能係純粹就只係嗰個年齡 係 配合咗， 好靚咁 係啦，配合咗。咁但係可能佢嘅功底啊，所有嘢未到咯。咁但係可能即係經過咗。 表面性的一些化妆啊服饰来到去包装了那件事的时候，大家反而看到背后的功夫咯， 好像红酒那样越练得耐就越纯啊。 是啊。 好啦，我们下个礼拜再跟精卫谈过，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25啦，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啱啦，孔明啊最开心啊吹东风，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啊。早晨啊，欧早晨 ，Bobby， 早晨啊， 喂，可以讲下呢一个，我今日见到几份报章咧都有讲啊，话万圣节。酒吧生意增加咗50%啊，或者餐饮行业咁啊，都系业界乐见嘅一个现象啦。咁最紧要就系大家咧注重嗰啲防疫措施，咁啊玩得开心，食都食得开心，饮亦都饮得开心啦。 系啊， 系啊，琴日喺各大社交平台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咧悉心咁去打扮。 我自己咧都好似有一段长时间咧冇见到香港人系玩得咁开心， 开心开心。 同埋咧，我琴日有啲惊喜嘅咧，就系琴日见到啲媒体报道咧，真系一家大细咧去观摩，即系企喺侧边，未必话。真系入去帮衬啦，可能真系企喺兰桂坊附近或者中环咧嗰啲街道嗰度咧，去观察人哋啲造型嘅人咧都好多。 系啊，嗱，作为家 我 系啊，作为家长，你哋琴日有冇去到譬如一啲酒吧区或者尖沙咀啊，或者好似头先 Barbie 咁样讲兰桂坊嗰度啊，咁啊感受一下，因为啲小朋友都会觉得好好奇噶嘛，即系啊几得意，扮成咁，妈咪点解咁嘅？咁你可以讲个故事俾佢听，又或者调翻转个小朋友自己可能已经过去喺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已经喺学校。玩咗一转， 开咗 party， 系啦，开咗 party， 跟住啊收晒啲糖啦，跟住仲食紧添，咁样系 trick or treat 咁样，咁啊唔知系咪咁啦？有冇经历呢啲情况咧？问下你两位啦吓。 我自己咧就系女嘅一啲兴趣班，有一啲万圣节活动啦，咁佢自己就已经过足瘾啦，因为即系派糖果啦，或者系收糖果咧，咁都好开心。 造型系咩？ 佢扮女巫啊！ 哦，女巫 系啊， 系啊，系啊，好中意佢今年自己好中意扮女巫， 好满意，好满意，因为可以吓人啊嘛。 系啊，同埋因为咧女巫咧。 有人扮 Elsa？ 哦， 应该有嘅， 平时都扮够晒啦，冇创意。 今年唔系喎，今年啲恐怖造型居多，真系 真系恐怖咁样。 睇落去系真系即系吓吓嗰种，系啊，即系大家都好大胆， 悉心去装扮自己咁样。 同埋我个女咧，好中意扮鱿鱼游戏个木头公仔， 系咪啊？ 佢话觉得自己好似。 最后有冇买到嗰件衫去玩啊？咁样 佢冇啊，但系佢衬咗类似嘅色系同埋。 佢系中意嗰个咩？射激光嗰个啊嘛， 系啊，木头人啊。 系啊，跟住一直喺度自己讲嗰句韩文同埋唱嗰只歌咯。 嗰句韩文点讲啊？ 系啊， 哇，好叻啊， 犀利啊， 进步神！ 有冇谂过我哋感受？ 冇，家长都系观赏嘅啫，偶一为之。你估佢成日扮咩？ 唔系，佢真系成日扮。 系下年就唔兴噶啦呢啲嘢。细个嘅多人扮美少女战士啦，依家 扮一年都辛苦嘅，就阿妈会睇住。 小白有冇出去玩啊？吓， 我星期六嘅时候就同仔仔就去咗附近。朋友个铺头嗰度，因为个铺头卖面包嘅，系啦，咁佢就喺嗰度咧就有个万圣节嘅 party， 系 啦，咁都几好啊，咁啊同成班朋友一齐有讲有笑有玩咁样，系啊，咁啊佢因为佢哋外籍人士嚟嘅，所以佢哋都大人细路都好悉心打扮，即系扮嗰啲丧尸啊，嗰啲 丧尸， 系啊丧尸，系啦扮丧尸啊，有啲扮女巫啊，女巫都有啦，有啲扮科学怪人啊咁 样，咁啊每年都有唔同嘅潮流。我記得上年就好流行扮呢個鬼滅之刃，今年就少咗好多啦嚇，嗰啲炭治郎啊，嗰啲泥豆子少咗好多，取而代之就好似你咁樣講啦，即係魷魚遊戲大熱啦，亦都咧個裝扮容易啲啊。我問過啲人點解今年咁 hit 魷魚遊戲啊？因為著件 check suit 已經 真係好多， 係啊 係啊係啊，同埋咧你可以戴翻口罩， 係啊， 因為琴日 咩圓圈交叉搞掂， 係啦，因為琴日咧有啲。朋友咧都因为咧冇乜戴口罩咧，俾啲警方劝喻啊，劝喻，喂，你快啲戴翻啊，咁样，咁大家梗系醒水噶啦。其实唔系想唔戴嘅，但系个造型好难戴翻口罩嘛。 今日系11月1日，星期一，农历9月27日。 释宜、纳采、嫁娶、定盟、拆卸、修造、上梁、安藏、纳财、会亲友。 唔系太好，亦唔算差、啊。 是好定差，睇你点睇嘅啫。今日忌出行、祈福、安葬、作造， 避开呢啲先， 唔需要太刻意嘅。今日都系世界纯素日， 我会了解多啲唔同嘅飲食习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大埔新良潭路发生致命车祸，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话车祸在昨晚十点几发生，涉及三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两名死者都是私家车司机，41岁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20岁男司机就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后不治。其余伤者中，一名24岁女乘客重伤，昏迷送去北区医院，之后转送威尔斯医院。另外4人轻伤，分别是年约20岁的电单车和私家车男司机，同埋两名私家车乘客，他哋清醒，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今日开始，所有进入政府设施的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劳动应用程式，当中包括食环署辖下的街市、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等。除了获豁免人士之外，其他人不能够以填纸仔代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会密切留意实际执行情况，不希望每每用惩罚角度处理。落实措施的初期，相关部门会尽量以教育和劝喻方式处理，希望市民习惯和配合。至于一些有实际和合理原因而不能使用安心出行的人，就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头4个数字和联络电话，以协助控制一旦出现的感染个案。日本众议院选举，执政自民党取得过半数议席，维持执政地位。首相岸田文雄认为，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取得国民的信任。自民党在全部465个议席中，单独取得过半数259席，可以维持执政地位，议席较之前的276席减少。自民党和公民党合计的执政党取得291席，确保绝对稳定多数地位。主要反对党立宪民主党取得96席。不過，自民黨幹事長金利明在所屬的神奈川13選區落敗，但在南關東區透過比例代表制當選。執政黨幹事長在所屬直選選區落敗，是日本歷史上首次。據報他有意辭去自民黨幹事長一職。共同社分析，雖然岸田政權得以延續，但議席較之前減少，認為自民黨在長期獨大之下，導致政治緊張意識有所缺失。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

你细个都有睇嘅， 有、啊。 咁你有冇幻想过自己真系去参加 呢？喂，呢、這个一定有啊！即系嗱，我首先咧一路玩嘅时候咧，同屋企人都系一样，同我有两个家姐啊嘛，同两个家姐已经喺度试下，即系不断试， 系抱住喺电视前面， 冇错啦，扮参加者嘅其中一个，咁啊同嗰个人一路喺度答嘅时候咧，即系佢问问题啦，跟住自己试下答啦，发觉咧即系都仲未有一个好大嘅把握，即系三子弟你会喺度讲话，如果呢一题咧你会拣边个啊？呢条你会唔会打电话啊？呢条你会唔会50/50啊咁样嘅？即系去到谂下切身处地自己喺入边，咁你即系节目好睇嘅样子就系因为你可以将自己代入去个。嗰、那個節目入面嘛，而你唔係作為一個純粹係旁觀者嘛，咁、你先有個投入嘅感覺嘛。所以呢個節目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除咗係真係叫做學到嘢之外咧，最重要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就算我喺個電視機前面都參與到呢個遊戲，所以會繼續追落去啦。 而呢個遊戲節目，我覺得咁緊張咧，就係因為佢嗰啲題目嘅範圍咧，都涵蓋幾廣嘅。 係啊， 係啦，所以咧譬如我哋，尤其是我哋細個咧，即係唔係好涉獵好多嘢嘅時候咧。真系如果你跟住玩咧，几千蚊啊最多噶啦，即系未必可以过到好多条保险线，因为有啲譬如去到文学范畴啊，或者其他啲科学嘅范畴， 甚至历史啊 咁样咧，总系会难到你嘅。 历史咧其实都系好难嘅，即系例如无端端问你清朝嘅事嘅时候咧。个个都读过嘅，好多人都睇过嘅，甚至乎有出过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古仔啊。嗱，嗰个叫出问题嗰人就叻啦，佢识得咧，可能喺好多唔同电影嘅情节入边，揾咗一啲虚拟嘅剧情出嚟，放咗落个答案入边，令到你觉得啊、好似睇过，又好似唔系。 同埋嗰几个答案嘅选择咧。是会真系令到你揀啲错㗎囉。即 係 佢係有精心去设计过嘅。即係唔会话不过同埋你一参即係坐低参与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冇可能咁容易嘅。唔会咁直接嘅咁㗎嘛。咁有时其实就係咁直接俾你揀啦。咁呢我今日呢想讲下原来呢你知道呢一个嘅游戏节目唔系只係香港啦。咁喺好多世界各地都有㗎嘛。即係有举办呢一个嘅游戏节目啦。咁原来呢喺之前咧曾經試過有人咧喺個節目嗰度咧係出貓嘅，係啦，即係佢贏咗好多錢，但係原來咧佢係破壞咗嗰個遊戲規矩，後來俾人發現到捉到嘅。嗱呢件事咧就係發生喺2001年嘅，咁同大家重温下啦，即係呢個百萬富翁嘅遊戲節目咧，佢一共係有15条题目嘅，15条问题。咁、如果你系全部答得啱晒嘅话咧，就可以攞走100万奖金啦，正所谓百万富翁啊嘛。咁、而第五同埋第十条咧，分别就系两个金额嘅保险线，即系嗰阵时你可以拣走人嘅，大家记得啦。 记得噶，记得噶、 我唔搏啦，系啊，唔搏啦，咁样就走人啦。咁去到嗰度嘅参赛者咧，最少就可以获得嗰一条保险线嘅金额啦。咁游戏过程里面咧，咁参加者就有三个锦囊嘅。小白，你记唔记得系边三个锦囊帮手咧？ 50打电话 系， 同埋有一个系 问现场观众， 问现场观众系 系啦，因为呢三个锦囊，大家真系好深入民心系嘛，即刻记得起啦。咁佢话咧，2001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阿 Charles 嘅人咧，参加咗英国版。嘅百万富翁，咁佢嗰个拍摄咧，原来佢系分两日去到拍摄嘅，因为即系可能时间比较长啦，系啊，又或者 一日拍晒啊，其实 要问翻电视台嘅制作部啦，系啦，可能佢有好多个参赛者嘅，咁咁啱可能安排到佢系最尾嘅时候，我、又估唔到佢可以走得咁远咁样啦，咁分两日拍摄，咁第一日完结嘅时候咧，呢位阿 Charles 咧就连续。答啱咗7条问题，咁但系佢咧就已经用咗两个锦囊噶啦，咁所以咧有人就觉得啊，第二日好快玩完嘅啫，你得翻一个机会去到即系筛选答案咁样，应该行唔到好远嘅。咁但系咧，佢喺第二日出奇地咧系答啱晒所有问题。头先讲啦，有15条问题啊嘛，即系佢之后嗰8条问题咧，用一个锦囊就搞掂晒啦。咁咧就攞走咗100万嘅奖金。哇！咁嗰啲观众梗系觉得好意外啦。哇！提你都识答嘅，咁劲嘅，越答越有、啊。咁其实个主办单位咧都觉得好，即系佢好犀利嘅。咁后来咧就先将嗰张支票嘅日期延后咗。系啦，因为其实主办单位除了觉得佢厉害之外咧，亦都觉得好意外。咁咧， 本身就有颁赠呢个支票嘅仪式啦，佢、就将即系兑现呢张支票嗰个日期咧就延后咗，系啦，咁、然后咧就争取时间睇翻嗰个录影，到底个过程系点样嘅咧？ 有咩负 fit？ 真系有负 fit，、一睇之下咧，发觉啊呢个阿 Charles 咧喺第二日拍摄嘅时候咧，有一个奇怪嘅举动，就系、咧每次主持问完嗰条问题之后咧， 佢会拗头， 唔系 摸耳仔。 他会重复那条问题一次，即是譬如我问小白今日是星期几啊，咁叫小白呢就重复一次。 今日是星期几啊 咁样。咁星期几呢咁样即是重复一次啦。好啦，咁每次他再重复那条问题加埋那个答案的时候，即是譬如说 A 是星期一 ,B 是星期二咁样啦。咁呢到一个正确答案的时候呢，就会听到背后有人喺度咳。咁样啦，咁每次咳嘅人咧，都发现原来一系咧就系佢老婆，一系咧就系另一个候选嘅参赛者。 哦， 即系原来佢有两个卧底咧，就摆咗喺身边。 即系逃学威龙， 系啦， 到底系苹果 定系香蕉咧？咁 定系狗仔咧？ 系啊，咁所以咧，佢就唔系用呢、這个即系抛生果嘅技巧，而系咧，哦，原来佢哋两个咧，可能即刻就喺嗰啲观众棚啊，或者背后嗰度咧，就做 research 啊，知道答案咧就提水，就用 cut 呢个方法， 最 low tech 嘅方法， 最 low tech 系啦，就读多一次。喂，咁其实傻嘅都知啦，系嘛？即系使唔使每次你都要重复晒嗰条问题同埋个答案啊？ 现场观众都应该会见到啲可疑，因为嗱，你仲有八条问题嘛，你八条问题其实你问出每一条问题，佢个 pattern。转咗就 系 佢会讲一次条问题，仲会自己讲 A B C D， 系啦， 其实系古怪嘅， 嗱又或 走音添， 又或者咁，我相信可能嗰八条问题咧，未必全部佢都唔识嘅，可能中间可能有四五条或者三四条， 可能佢识嘅时候，佢已经会做咗个动作。 系， 例如佢识嘅时候咧，佢可能会话啊呢条好难，即系加一句嘅说话，即 系 代表咗佢认识呢条题目嘅。 系啦，咁但系总之咧，到最后咧，制作组咧系发现咗呢一件事嘅，咁跟住咧就报警处理，因为佢系 讹骗，讹 骗咯，系啊。咁事后咧，阿 Charles 呢一对夫妇同埋嗰名有份提水嘅参赛者咧，咁好明显应该就约好咗啦，系啦，咁咧就被判监嘅，缓刑两年，同埋仲要罚款添。即系攞唔到钱，不 特止 仲要赔钱。咁但系其实原来讲到咧呢件事只系冰山一角嚟嘅啫。呢、這个游戏嘅原版制作人咧叫做 Paul Smith 啊，系同一个时装牌子嘅名字一样啦。咁佢受访嘅时候就话，曾经有诈骗集团咧就去渗透落呢个比赛当中，透过咧扮观众咧俾提示，又或者咧系扮朋友嘅，系啦。咁咧就多年嚟其实已经系诈取超过500万英镑咁多钱噶啦，系啦，即系原来咧，即系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啦。去到玩呢啲游戏嘅时候咧，都系佢哋一个呃钱嘅机会。 佢哋已经超越咗咧，就系一般嘅叫做电视台嘅粉丝啊。电视台嘅粉丝，佢无论系节目有啲乜嘢做嘅时候咧，佢哋都好踊跃去参加。但系佢哋本住一个心态就 系 我去参与，即系纯粹上去玩下或者捞下啲柴米油盐噶嘛。如果诈骗嗰啲咧，我就觉得真系唔啱啦。第一，你抹杀咗咧，就系其他真系粉丝或者其他系好有心嘅人去用一个正确途径去参加， 同埋你真系有呢个知识噶嘛？ 冇错啦。咁如果你氹氹嘅，其实即系第一，当然系要将佢绳之于法啦。第二，我觉得佢令到其他人咧丧失咗一个公平嘅机会咧，這个我觉得系最差。 系啊，不过即系我谂到最后咧，好多都会被人哋发现到啦，然之后捉咗出嚟咧，去到即系惩罚佢嘅。咁所以其实玩游戏系应该要跟翻个游戏规则噶嘛。 当然啦， 呢啲叫咩啊？体育精神啊！ Whoa, whoa, hey, oh yeah.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yeah。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Whoa, oh, oh, oh.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k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默契，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之美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传奇。 身边 ，You made my day。时间嚟到早上7:51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Chucky 同 Kitty 同埋钟哥。喂，我问下你哋先，你细个咧有冇做过 prefect 嘅咧？ 有啊， 梗系冇啦。 点解梗啊？冇理由嘅。 Kitty 做过啊嘛。 系啊。 要求系乜嘢啊？即系点解会老师会拣选你做 prefect 先？ 我谂啊，俾佢嘅印象好咯。我都唔够谂清自己为一个非常之守规矩嘅人。 四个字。品学兼优啊嘛， 系咯，应该都要喎。同埋其实就算你自己个底系点样谂都好啦，即系会唔会有时出蛊惑扮乖都好啦。咁起码应该喺老师嘅心目中你系乖 嘅。系啊，所以我咪话喺佢嘅印象里面我系好嘅。 不过我唔知道有冇学校会用呢一招啊、 嗯？ 即系我以前中学、初中，即系我读紧初Form One、Form Two 嘅时候咧 ，prefect 我就唔知啦。班长啊，有时候会先系拣选一啲咧。曳嘅做嘅，佢话点解咧？就 话 我俾啲责任感你，你要负责一啲嘢，等即系从而你去学习点样去喺一个社区里边咧叫做啊，同或者系守一啲规矩嘅。 嗯，同埋佢要树立一个榜样嘅时候咧，有好多嘢佢就算想做， 佢 都唔敢做，系啦。喂，你呢一个讲法咧，到我教书嘅时候咧，都仲系咁讲嘅，即系啲前辈都系话嗱，我哋咧都系拣一啲咧，可能其实个底都可以乖嘅，咁不过咧就可能好容易俾人影响啊，又或者其实佢都有个潜质可以做。做到一啲领导人嘅一啲岗位嘅，咁就选佢做班长啦。 但系 prefect 我就唔知啦，即系 prefect 系咪嗰个要求会再严谨啲，我就唔知 道。嗯，我记得我以前学校咧 ，prefect 咧就唔系投票选出嚟嘅，就纯粹真系唯一一个岗位咧系由老师去亲自拣嘅。因为好多其他岗位咧，譬如话班长啊、行长啊嗰啲咧，都系同学投票举手，我想提名边个边个咁样。 行长使乜拣啊？ 我就唔系个 坐第一个嗰个咯，你保存晒佢去前面啊嘛。 一系就第一，一系就拉屎嗰个啊，我就唔会中间做 嘅、哦。我哋有得拣嘅嗰阵时，即系可能等个个都均等机会啲啦、因为有啲人可能真系好抗拒去做呢啲职责嘅，咁亦都唔好咁惨啦，唔好次次都系 最头嗰个啦。因为你需要知道生得矮嘅同学坐最前咧，佢无啦啦唔会一刹那飙高坐最后，唔使做嗰个岗位噶嘛。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有得轮嘅。好啦，咁但系我好想话咧，嗰阵时咧，我好记得咧，做 prefect 又好，或者系做呢一个嘅班长又好咧，通常咧有个职责就系管理秩序嘅。嗱、我以前细个咧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就系咧，我做过一次班长嘅，跟住我个老师咧就同我讲啦，嗱，我而家咧就要出去做少少嘢，大概十分钟左右之后咧就翻嚟噶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林慧，你要负责看住呢一班， 因为你系班长， 系啦，即系当其时嗰个岗位啦。咁我先生咧就俾咗一个好重要嘅责任我，佢将一支粉笔咧，哇，嗰阵时觉得好重担咁重一支粉笔，交到我手上，佢就话啦，边个同学唔乖，你就要将佢个号数写喺个黑板度， 哦，即系责名， 话俾先生听啊。 系啦，嗱，咁我当刻就觉得，好啦，委以重任啦，咁就好啦，拎住支粉笔咁就应承咗个老师啦。后来咧，我就发现原来咧，其实呢一个岗位咧都几有难处嘅。大家估下我第一个难处遇到系咩？ 难处啊，认唔到嗰啲同学个 number 咯。 系啊，第一样嘢就系我根本都唔知佢几多号。 你写名都还好啊，即系写个名，比如陈大文咁样啊，林慧，你写个名喺度， 就算错即系错别字啊，或者同音字，唔知佢系边个文都好啊，你都起码写咗嗰个名出嚟先啦。学号咧，你真系冇办法知道嗰个人系几号。 咁点解个老师要你写号数唔？ 我谂佢嗰一刻可能冇谂啦，亦都佢可能佢嗰阵时觉得我小学咧未必识写晒全班同学啲名。 啊，你又真系乖喎。 系啊。 佢叫你写号数就写号数，唔识写我咪写名。 系啊。 咩写要咪画公仔都得，即系画符号，总之知道系边个咪得咯。 我嗰时冇咁样谂啊，我就觉得哎呀，佢叫我写号数，咁但系我谂紧，我冇理由因为我要摘低个名嘅时候，我走埋问人哋，请问你几多号啊？咁样噶嘛，跟住人哋都唔会话俾你听啦。咁于是我就意识到，哇，原来呢一样嘢都好困难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嗰阵时啲同学仔咧会讲数嘅，即系会话，哎，不如你唔好摘我个名啦，嗱，我唔倾啦，我唔倾噶啦，咁或者咧你再转个头翻嚟，喂，唔系，你都仲倾，咁即系沟通下咁，跟住话，哎，唔好啦，请你。食嘢啦，你唔好赞我 贿赂 啦。公厕抄牌嘅时候咧，俾个机会啊，上。 所以系都话咧，学校就系社会嘅缩影咯。 呢一个又真，即系当其时大家都系用翻相同嘅伎俩，即系一系氹下你啦吓。二来就系，不如我下次唔会噶啦，你今次即系手下留情啦咁。 我相信个结果都系一样，唔好意思。落咗保啦，抄咗啦，咁即系唔好意思，我写咗咯。 我当其时唔系，因为我真系好有困难去即系辨别人哋啲学号啦。咁于是咧，我就喺度即系装啦，有冇啲功课簿或者有啲书写住几多号咧？即系发觉，哈，呢、這个人小明，你屡劝不改嘅，唔得，我真系一定要摘低你啦，等你个警惕咁样。同埋原来我个心态上咧，系真系会觉得咁样噶。我硬系觉得个先生咧，系唔知喺边度望住你咧。如果佢觉得啊，你好似尽唔到你嘅职责咧。你好似系变成系我系唔乖嗰个咁样，咁于是 我又唔会咁谂， 你唔会啊？ 我觉得佢唔会咁得闲咯，佢咁得闲，佢自己喺度夹住啦，已经。 佢有时出去啊 嘛，唔系咯，佢有时出去唔会再夹住你噶。 会唔会系即系冇？如果你一个名字都唔写，个老师会唔会起疑咧？ 我谂又 冇理由，冇理由成班一个都冇人 倾。其实我觉得系一个警惕嘅作用啫，即系你摆个人喺度就啊嗱，佢而家代表我噶啦，佢看住你哋啊，你哋唔好嘈啦咁样。咁我觉得佢又唔会将个责任就推卸咗喺呢个人身上，就好你摘。唔到名啊！咁你唔 系呢啲问题啦。咁最后就唔系嘅。最后因为我真系咧冇乜摘到号数啦。咁然后咧我就有个朋友同我都几 friend 嘅，就同我讲：，唉，算啦，我头先有倾偈嘅，我又攞本其他漫画书出嚟睇，你写我个号数喺度翻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诶，咁又唔得，唔可以咁样。佢话唔系，咁我真系有攞嗰本书出嚟睇嘅。 真系社会嘅缩影， 系咪啊？ 系 呢个月唔够数， 我顶咗啦。 我当其时都意识唔到，原来系咁样。 我以为呢啲系传言嚟嘅啫， 同埋想太多啦，真系。即系原来你摘唔到名，就系代表你冇做嘢咁搞笑咧。即系唔俾全班同学都好乖嘅，唔俾大家都好自律嘅。 呢班真系全部都系品学兼优。 咪咯， 你来个咩河咁 样？咁于是咧，即系原来发觉都有啲咁样嘅事情嘅。咁啊，咁我觉得啊，呢个都一个几特别嘅经验啦。咁同埋原来都理解到一啲咧，即系所谓嗱，我哋嘅缩影咧，就系嗰阵时叫做维持纪律、维持秩序嘅人咧。都有佢嘅困难啦，即系原来咁难搞嘅咁多嘢咁。好啦，到而家咧，我有时睇到媒体报道嘅时候咧，咁你知道呢啲学校总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嘢，譬如有啲细路仔曳咧，咁咧就可能见家长啦，或者可能唔见家长都打俾阿爸阿妈话，喂，你个女或者你个仔去学校好似唔系几乖，犯咗啲咩事，或者对啲同学唔礼貌，咁即系通常都会有呢啲咁嘅状况噶嘛。咁学校就为之第一身啦，叫做观察佢。咁家长就即系反而可能系协调咁样啦，因为佢始终唔系实质咁样见到佢仔喺学校做 做乜嘢啊嘛咁。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咧有媒體報道咧，啊呢一間高中咧又幾好喎，因為佢話咧個學校入邊咧可能都出現咗好多一啲孩即係小朋友一啲可能情緒嘅問題啊，或者可能會甚至乎有時會有啲推撞啊咁樣各樣嘢啦。咁咧佢就組成咗一隊人咧，就係專係負責幫手親自處理呢個問題。咁而呢一队人咧，就唔系大家谂嗰啲系咪训导主任啊，咩训导组啊咁，就唔系嘅，就系、是、叫咗咧一个叫做 Dads on Duty， 即系 DAD 啊，爸爸，叫咗啲学生嘅爸爸嚟到学校，即系邀请佢哋，喂你嚟啦，你嚟加入我哋学校嘅团队啦，你哋就负责咧喺呢一个嘅学校里边巡逻。然之後睇下你哋啲小朋友咧有冇曳咁樣，咁啊即係分別咧，佢哋即係都會揾咗一啲咧，成日都點講？喂咩啫？養不教，父之過，其實係咪都幾啱咧？ 咁阿媽做咩啊？ 阿媽阿媽咪等阿爸教添。 咁即係 唔係喎？你呢、這個逆向思維幾好喎、啊？因為之前我有提過咧，即係朝頭早咧有講到就係話啲爸爸咧都做到嗰個效果、因為可能佢哋有威嚴啊嘛，翻到去學校。但其實咧。爸爸嗰种威严同妈妈嗰种威严咧，系两样嘢嚟噶嘛？即系如果调翻转头揾妈妈嚟做，可能都得、啊。 而家好难分噶，而家，因为有啲人、有啲即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啦、有啲爸爸喺屋企系一个妈妈嚟嘅，有啲妈妈喺屋企已经系一个爸爸嚟嘅，即系个态度咧系真系调转咗嘅，你好难一概而论。 唔系，其实你惊唔惊？你翻学你见到你阿爸喺度？ 唔惊。 咁见到你阿妈喺度，你惊唔惊啊？ 我会觉得烦咯，即系反而会有第二种感觉。 可能系呢一个作用咯，就系。 前人普萨基确诊新型肺炎，佢对上一次同拜登会面系上星期二。42岁嘅普萨基喺声明中表示，自己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目前症状轻微，认为自己披露病情具透明度。他在上星期二会见拜登时，和拜登相距超过6尺而坐，而且是全程佩戴口罩。路透社报道，拜登在星期六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报道指，普萨基一名家庭成员早前确诊，他自上星期三起自我隔离，亦没有跟随拜登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5点，升4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99美元，卖出1,78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1，日元14.1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8。人民幣6.407，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將軍澳運動場。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龍尾順利村；舊清水灣道落平石，車龍就喺飛鵝山道；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倫街一段擠塞，車龍排到亞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新墟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凤地花园对出。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清水湾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坑口嘅永隆路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天水围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系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巴士路线 K76 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三个不同的合作单位，包括有音乐人 Steve Aoki 咧，再加上我哋熟悉的蔡依林 Jolin Choi， 同埋咧就系有男歌手 Max Eco and the Dinos。Equal in the Darkness, Steve Aoki, Jolin Choi and Max.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不如今日咧就由通胀咧严峻啊，欧元嘅汇价咧有机会受压嗰度开始讲起，好嘛？唔该晒。 好啊，睇翻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欧元区咧就公布咗十月份嘅年通胀率，咁个年通胀率咧就系4.1%，咁啊比起呢个九月份嘅3.4%咧高出唔少嘅，咁啊就更加咧系高过咧欧央行所制定嘅2%嘅通胀目标，咁呢个数字咧可以话咧系自1997年有统计以嚟咧系最高嘅一个嘅通胀嘅水平嚟噶啦，咁喺整个通胀数字里边嚟讲嘅话咧，最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系喺上个星期四，即系话喺个通胀公布嘅前一日咧，欧央行行长嘅德拉吉咧先至发表讲话。佢当时讲咩咧？佢当时咧就话咧，通胀咧虽然咧好大机会咧喺明年大部分嘅时间咧将会维持高企啊，咁但系咧佢依然咧系深信咧呢啲通胀咧只系一个短暂性质嘅啫。咁所以咧就无需要咧系收紧货币政策。咁佢仲更加讲啊，就话咧起码要见到咧19个主要嘅成员国呢个经济改善咧，佢先至会作出加息噶。咁啊，作为欧央行行长咧，咁我哋系有理由相信咧。 德拉吉在星期四的讲话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掌握到星期五的欧元区的十月份的通胀数字。那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当德拉吉明知道欧元区的十月份的通胀这么高企，他仍然都说不担心通胀，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这里了。那就是说呢，因为通胀本身是会令到蚕食的货币本身的购买力的。那如果当通胀都这么严重，而德拉吉依然不肯承认通胀，不去尽早收紧的货币政策的话呢，那这个呢就可以说视之为呢对欧元是极之不利的因素，亦都解释了为什么当星期五的通胀，欧洲的通胀数字公布了出来之后来讲的话呢，我们见到欧元的汇价呢就随即呢就下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的。 嗯，那接着再讲埋呢欧元区经济平稳增长连埋呢美国通胀高企不下两个议题一起讲讲佢啦。嗯， 好啊，咁我哋睇返呢就欧元区呢个第三季嘅经济增长呢按季按年呢就分别呢係增长 2.2% 同埋 3.7%。咁如果以按季比嚟讲嘅话呢，第三季呢同第二季嘅 2.1% 嘅增长呢就真係冇乜太大嘅分别㗎。咁但係如果以按年比嚟讲嘅话呢，第三季同第二季，第二季嘅增长就 14.2% 啦。咁第三季去到 3.7% 啦。咁真係有好大嘅分别啦。咁即係反映呢喺第三季同第二季嚟讲嘅话呢，欧洲的经济是放慢了很快的。咁再睇返美国的通胀率啦。咁美国的通胀率嚟讲过呢，上个星期五呢就美国呢就公布了联储局最睇重的通胀数字啦，就是个 PCE 的平减物价指数。咁呢个数字嚟讲过呢，喺九月份呢就按年比呢就上升 4.4%。咁係一个新嘅30年嘅高位嚟㗎。咁至于个核心嘅年通胀率呢都有 3.6%， 咁同八月份呢就维持不变㗎。咁呢、这个数字嚟讲过呢咁高企呢，就相信呢可能会令到喺今个星期嘅联储局嘅议息会呢係有机会呢就收紧嘅货币政策啦。 嗯，咁再睇埋啦，今年啊即係嚟到差唔多接近第四季啦，都睇到啲大宗商品呢係咁升上去喎。咁美国方面呢就降低欧盟啊嗰个降率嘅关税啊，当中又会点样啊令到啲商品价格有升有跌呢？ 是啦，在过去周末来讲的话呢，咁我哋见到呢就美国商务部呢就係、是、宣布呢就係、是、终止呢就对部分嘅欧盟嘅钢材同埋铝材嘅进口呢个关税呢就係、是、将佢削减嘅。咁呢就呢一、这个关税来讲的话呢係前美国总统嘅特朗普呢喺2018年推出嘅。咁据了解呢，而家呢拜登政府呢即係准许呢係一定嘅数量嘅欧盟嘅钢同埋铝嘅产品入口係免关税嘅啫，唔係所有都係免关税。咁如果咁样做法嚟讲嘅话咧，究竟美国嗰个盘算系点样咧？咁我就觉得咧，就话咧，美国咧系咁样做咧，系有两方面嘅好处嘅。咁首先嚟讲嘅话咧，降低欧洲嘅钢材同埋铝材嘅关税咧，就可以换取咧，就欧盟咧亦都可以取消部分嘅美国嘅进口商品去欧洲嘅报复性关税啦。咁呢个其一啦。咁其二嚟讲嘅话咧，由于中国早前咧就减少咗钢材嘅出口，即系个补贴啊，咁令到咧个钢材出口价格咧就喺中国嚟讲系上升咗。咁而家咧美国咧就降低翻个欧洲嘅钢材入口关税咧，某程度上咧系可以舒缓翻咧美国国内个钢价嘅压力嘅。 嗯，咁投资者就要密切留意住啦。仲要留意嘅，当然唔少得啦，几大嘅央行议息啊吓。 冇错啦，嗱，今个星期嚟讲嘅咧，三大央行议息，咁分别就系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啦，星期四喺香港时间凌晨时分嘅联储局嘅公布议息结果啦。咁同埋咧就係星期四嘅英倫銀行嘅議息噶，咁啊率先睇澳洲央行嘅議息會先啦，咁啊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可以話意料中事噶。咁啊重點咧就睇翻咧，就話因為上個星期咧澳洲就公布咗第三季嘅核心嘅年通脹率咧就升到去 2.1%， 咁啊教澳央行咧估計要再去到2023年嗰個核心嘅年通脹率先至有機會見到2%咧，係早咗兩年達標噶。咁啊而家咧就關注咧就澳央行咧會唔會暗示咧就提早加息嘅時間。至于联储局在星期三的议息会差不多可以肯定就说它是很大机会将会是削减买债的。现在的讲法市场的讲法就会是每个月就减买债金额就100亿美金的，削减这个按揭抵押债券的金额就50亿 50亿美金嘅。呢个咧系差唔多市场共识啦。咁我哋睇下咧。反而要關注嘅就話個加息嘅時間表度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會唔會暗示咧係提早，然後咧就對個美元帶嚟支持嘅。咁至於個星期四嘅英聯銀行嘅議息會嚟講嘅話咧，加息15个基点咧，亦都係市場嘅共識嚟噶。咁而家市場嘅關注咧就會唔會加息嘅幅度咧係大過15个基点嘅啫。 今個星期五仲要聚焦睇埋咧美國方面嘅就業數據喎，係咪啊？ 冇錯啦，咁今個星期真係好多事情發生嘅，咁星期五嘅就業報告嚟講過咧，而家市場估咧就話個非農業職位咧就將會增加39.5万名啦，咁較九月份嘅19.4万咧就個升幅，如果真係屬實嘅話，個升幅係要顯著好多嘅。咁而個失業率嚟講過咧就有機會略為回落到4.7% 啦。咁另外咧值得關注嘅就係市場估計咧十月份嘅平均嘅時薪咧按年比咧都有機會係增加咧4.9%。如果真係增加4.9%嘅話咧，咁都幾嚴重噶，係會推升通脹噶。咁呢個會令到日後咧就聯儲局可能要進一步收緊嘅貨幣政策噶。咁所以咧就上述嘅呢啲嘅因素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 咁再睇埋咧，由於今次聯儲局嘅議息會喺星期五咧美國嗰個就業報告公佈前就舉行啦嚇，咁係咪有一個即係重要嘅指標性喺當中咧，温生？ 因為咧就每一次美國公佈就業報告咧都好值得市場關注，咁大家都是用这个数据去衡量这个联储局日后的货币的政策。但是今次联储局的议息会就是星期四就会是公布议息结果。就相信联储局某程度上应该是可以掌握得到星期五美国的就业报告的情况。而且也会用这个数字去衡量它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所以在星期四由于联储局已经开了议息会和公布了议息结果，就令到星期五的就业报告的数字反而就是在今次来讲就是值得留意的地方就变得次要了。但是呢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留意去看清楚，就究竟现在美国最新的就业的情况是怎样的。 明白了，今天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麻烦温生，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吧。 拜 拜。 Okay, Kitty， 最近天气时冷时热、啊。 阿欧，我知啊，小白可以点呢 ？Barbie 着多件衫咪得咯。 唔好净系记住自己， 如果身边有啲老友记， 记得提提佢哋。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讲优惠啊，当然请埋咧 Barbie 同埋小白出嚟，同埋钟哥 Kitty 一齐讲讲佢啦。嗱，今日呢一个咧，先问下咁多位拍档，平时有冇买开保险啊？ 少少地 系嘛，咁啊保险咧有好多份嘅，有阵时有好多个唔同嘅保险嘅经纪啦，因为有啲咧做下唔做啦，有啲咧就陪住你终老啦，咁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咧唔喺度逐一讲啦。不过咧依家啲保险咧好流行咧，叫你每一日行几多步啊，跑几多步咧，而获取优惠啊、减保费啊、换礼券啊等等。我想问一下咁多位拍档有冇随身携带呢一个手表或者行动装置入边咧，都一个同你保险连结咗嘅计步器，从而可以减啊保费咁啊？ 我个保险冇啊， 我个保险都冇、 啊。系啊，如果唔系我同小白就正啊。 系咯，如果我哋保险有 狗嗰啲，咪可以多好多。 系啊， 唔系你先讲喺只狗度。 系啊， 但系你只狗行，你自己都要行噶。 你咁咩同新一齐？ 系咯， 我一只狗度，等佢行，你唔行。 但系嗰份保险嗰个受益人系咪嗰只狗先？唔系咯， 唔系如果系咁行晒健康过你啊？ 系啊，你哋嗰啲冇啊，竟然 冇啊， 咁你要 renew 下啦。 新噶嘛，因为佢哋好似唔知呢一两年噶嘛。 系啊，呢几年咧就有啲新嘅保险产品推出啦，咁啊同你嘅健康相类应挂钩嘅。我觉得咧呢一个叫抄。 外國嘅保險公司抄得幾好嘅，因為其實 suppose 你跑得多啊，或者行路行得多咧，個人係會健康啲嘅。 係啊， 而咧你 cam 嗰個錢咧亦都會少啲嘅。 如果係咁樣，或者係行多幾步，咁啊大家好做啊，你行多幾步身體健康啲，可以減保費。咁如果我食得健康啲啊，冇先哦，你成日食快餐店嘅，即系掹低咗，你成日食快餐，你身体好差啦， 系 啊，咁会唔会又扣翻咧？ 喂，嗱，钟哥，你呢一个咧，就都有其中一间嘅保险公司有关顾到， 食得健康就会又减咁。 系啊，因为咧可以改善到你嘅血脂啦，或者 点证明你系食得健康啊？ 咁你好简单啫，你三高，你有啲系食出嚟噶嘛。唔係做運動出嚟，血脂高啊、糖分高啊，嗰啲係食出嚟噶嘛。你唔會身體入邊哇有幾排朱古力本身袋住喺度噶嘛。 好似你咁樣咯，每日食咗啲乜嘢，影張相 send 翻俾佢嗱，健康嘅咁樣。 有其中一間保險公司咁，佢話如果你改善到啲健康習慣，都可以定立一啲目標嘅。咁啊，如果你咧關於糖分攝取減少咗啊，或者卡路里攝取減少咗咧，佢都會有相應嘅獎勵俾你嘅。咁所以頭先鐘哥講嗰個亦都 OK。 咦，我呢個又可以參加喎，呢個 你小白 O K， 呢個我可以喎，我覺得 你都冇投保呢間公司，你點參加啫？ 就因為我冇， 佢就係為咗要顯示自己健康，所以佢去買多一份保險， 唔緊要，嗱呢啲保險嘅嘢，你自己揾翻啲專業嘅顧問啊。 小白要買多啲啊， 買多啲， 仲買 嘅人多啊。 喂，但係咧呢個又要釐清翻，保險唔係買得多就好，因為咧即係你有幾份咧夠用就得㗎啦。即係因為有啲咧保險重疊咗咧，你唔可以 double 咁樣 cam 㗎。咁所以呢啲都係嗱揾翻專業嘅保險顧問，你第三次講 你買一份寫個名俾我啦，即係所有人嚟寫俾我咪得咯。 但幫你供係嘛？ 寫俾我嘅。 喂， 但 係 你幫佢行 喎。我公路中哥諗到咁爆啊！我仲諗住你嗰份將你玩具嗰啲過計俾我添啊！你嗰份就係將你玩具一部分。 幾好啊！ 幾好幾好， 好好，即係日日俾佢食啲 轉頭鴿， 日日俾阿小白食菠蘿油啊、豆冰啊呢個炸雞髀啊， 又嚟呢啲溏心風暴嗰啲橋啊！等你早啲走先，可以謀取你嘅家產咁樣係咪啊？且千祈唔好呢啲劇情嚟嘅啫，唔鼓勵唔鼓吹。但係 Barbie 咧屋企多唔多呢一啲即係叫做用保險 product 去換下啲健康嘅嘢啊，或者減下保費咁樣啊？ 我又真係冇喎，反而佢有啲嘅程式就係話，好似你做咗某一啲運動可以換氣肺咯， 啊、 但就唔係話 係 咯，但就唔係減保費咯。 啱啊 ，Barbie 嗰間係另一間啊，嗱呢間仲搞笑啲嘅，即係咧。佢唔係減保費喎，佢俾你換氣費， 佢俾啲娛樂你， 佢俾啲 entertainment 你啊，或者咧去某啲商店嗰度咧買嘢有八五折咯。 咁例如嗰啲氣費有冇限定某一類型嘅戲先可以買㗎？ 冇加冇加冇限㗎，總之係俾個 quota 你，你自己可以換一次睇戲嘅機會。 但係我都覺得奇怪，嗱，你頭先行完啦，咁 suppose 健康咗，你睇戲都 有坐翻喺度， 咪應該睇啲合家歡嘅戲啊， 係咪？ 跟住我好健康嘅人，跟住我換咗飛去睇鹹片嘅，好似唔係好啱數喎。 唔係喎，如果睇嗰啲成人電影咧。可能咧血液循環又 都消耗咗啲卡路里㗎， 因為咧有一個研究發現，即係 Halloween 成日攞出嚟講話睇驚嚇片可以減肥啊嘛， 跟 住驚咧處於一個不安嘅狀態咧。嗰啲叫脂肪消耗得多啲啊！ 同埋你揀一套你自己中意睇嘅戲，已經係即係得到一種愉悅啦嘛，已經係心理上面嘅健康啦嘛。 除非你唔中意睇成人電影，人哋逼你，咁你又唔開心啦，唔開心啊，冇咗個心理嘅 就鬱悶啦，係 啦。 你嗰個仲細咩？而家仲睇？ 係啊，依家唔睇， 依睇都冇用， 係一都會開心嘅。不過我自己咧都試過，即係呢啲計步器嗰啲減到啲保費，臨尾嗰兩三日咧就要啊喺個截單之前咧瘋狂咁樣跑咯，係啊，咁但係真係都減到7%就好似 咁勁， 哇減咁多啊！喂，我橫掂跑開唔好嘥喎， 小白你應該 renew 翻你嗰個保險 product。 哇，小白成日跑可能免費添， 呢個好好。 我真係要講俾你聽，你咁中意跑咧，其實咧有一個保險公司咧，佢係跑每日平均跑10,000步啦，或者行10,000步啦，其實你可以減到保費嘅10%。 係啊， 呢個係上限嚟㗎。我上年都做唔到減到7%。 但係10,000步咧，即係有一啲工種，佢本身已經係有嘅，譬如話叫做 sales 要周圍跑數嗰啲， 郵差， 佢本身已經可能 佢跑數要唔係跑。跑步喎，兩樣嘢嚟喎， 出計完咧送 pizza， 係啦，留出嗰啲就得啦。 係咯，即係佢本身嗰個工種都可能幫咗佢好多。 係啊，不過有陣時 根據啲行步咧，你有陣時轉車站咧、都行好多步啊嘛。 嗯、 有陣時啲港鐵站咧， 即係中環站、 中環去香港站，不如行咗去過海咁滯 啊。跟住何文田站又唔知道要行百幾級樓梯噶嘛，係咪先？咁啊，即係你揾翻相關嘅行路或者相關嘅保險資訊啊。不過我覺得都幾有趣。不過咧、最後講埋呢一個，真係咧，正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原來坊間咧。有一啲扮行路嗰啲机器喎， 系、哦， 即系你将个、 听过系啊， 电子个系 device 咧摆喺度啦，跟住咧佢好似咧，你平时去输血嘅时候咧，摇嗰袋血嗰包包咁样，咁、佢就系咁喐下喐下咁样咯，咁我都喺网络上边见到，即系系呢啲 鼓励 就 系 鼓励啦，我就系想我唔鼓励你哋太叻啦，已经讲埋我个潜台词出嚟，因为佢都系想鼓励你行路。你 佢想你身體健康啫嘛，你又為咗個減保費，係咪先？ 係咯，係咯， 最珍貴嘅健康嘛。 係啊，係啊。但係正話個邏輯有啲奇怪嗱，即係我覺得我自己身體可能會唔好，於是乎我買保險啦。 係啊。 但係我買咗個保險之後咧，我就令到自己身體好。 係啊。 咁我令到自己身體好，即係我唔需要保費，唔需要買保險啦。 健康 意外咧，就係意料之外。係 咯。 身體幾咁健康咧，都可能有意外發生。啊，呢個係另外一個 concept 嚟嘅。 但係如果有意外，会发生嘅话，咁我买咗份保险，我唔使做咁多运动啊！ 你都唔关身唔身体好事啦， 又 咁啦，咁我又唔同意喎。嗱，你买份保险，你想有得赔定系冇得赔啊？咁呢个就系矛盾个位啦，系咪先？ 呢个就系问题啦。 咁所以咧，喺你未解决到之前咧，你都系会买啊嘛，系咪先？就买个安心咯。 所以即系保险呢啲咧，都系揾翻专业嘅顾问啊。即系有啲咩时候咧，就唔系就系签保单嗰一刻先同你嘅保险经纪联络，多啲沟通，多啲了解，你就会知道更加多。我噶啦， 今晚出嚟饮嘢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一月一日系一年嘅第30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60日。1974年十一月一号，由日本三丽鸥公司创作嘅卡通形象 Hello Kitty 正式面世。当时只是公司预定推出的一款小钱包上的卡通造型。1976年注册成为商标，相关商品通常是左耳上有红色蝴蝶结的白色小猫形象，刻意忽略嘴巴部分。早期采用的中文官方译名为外替猫，后来只采用英文名称。第一任设计师为清水柚子，离任后由米蛙折子继任，1980年转为山口裕子。 Hello Kitty 的名字 Kitty 来源于刘易斯·卡罗尔的著作《爱丽丝镜中奇遇》一书中的爱丽丝所养的一只猫。11月1号出生的朋友做任何事情都会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容易受危险事物吸引，喜欢寻求职业上的刺激，性格率直坦诚，拥有高度自信，不太接受别人意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设计可爱卡通形象，可不可以平衡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纯真讨好的卡通形象，是不是因为现实世界难以寻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开始，所有进入政府设施的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当中包括食环署辖下的街市、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等。除了获豁免人士之外，其他人不能以填纸仔代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会密切留意实际执行情况，不希望每每用惩罚角度处理。落实措施的初期，相关部门会尽量以教育和劝喻方式处理，希望市民习惯和配合。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咧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去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去大埔啦，近住和斜村呢一段都是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当大哥乔一成仲考虑紧接唔接受乔三丽同黄一丁喺埋一齐嘅时候，乔四美好似亦都堕入爱河。正烦恼之际，乔依强却突然被工作单位辞去。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上个礼拜喺街见到有个靓仔 小朋友， 小朋友啊，钟哥 见到有个小朋友，咁啊行到咧，即系充满自信喺我面前飘过。 哦， 即系点解我用飘过咧？佢真系摁下摁下咁样行。 系 咁啊，当然咧同只脚有关啦。 嗯， 咁原来佢着咗嗰啲闪灯波鞋，哦、即系踩落去嘅时候咧。哦嗰陣燈，即係嗰只腳嗰啲圍住個邊，特別係鞋踭嗰部分咧，就會謝謝謝著燈嗰啲咁樣咧， 有個碌嗰啲咁樣係嘛？ 唔係冇碌嘅， 冇碌 齋著燈， 齋著燈 一路行佢就會一路閃噶嘛。 即係總之佢踩落去嗰步，先至會閃， 有個震動佢就會閃啦。 係啦，如果佢趌高只腳咧就冇燈嘅咁樣，咁佢好咧咁啊，摁下摁下，咁咪即係兩隻腳係咁閃嚟閃去咧。跟住我話搞乜嘢咧？喺我面前仰嚟仰去，即係你自己開心，但係佢自己又睇唔到嘅，因為自己 隻靚咯， 你點會睇到啫？ 點會睇唔到啊？ 佢知你睇到已經夠佢玩啦， 嗰個係自信啊！ 你自己望住自己腳，只腳著燈咧，你唔係好覺噶嘛？人哋望住你只腳，你就話好。 咁女人化妝都係咁噶啦，我隻眼又睇唔到咯，去照鏡先睇到啫嘛， 係咪先？所以化嚟做咩？ 化嚟俾人睇咯，就係。 即係嗰對閃光波鞋都係著俾人睇 嘅。其實自己都會睇到嘅，有時耷低頭。 係啊，鐘哥你可以試下次見到啲小朋友咧，就喂你只鞋唔著燈嘅，佢就驚啦。 啊， 佢又驚。 即刻喊添。 係啊。 所以咧，我到而家我都唔明點解啲小朋友要中意著呢啲閃光波鞋，或者之前淨話歐講嗰啲咧。 暴走鞋 系咪叫暴走鞋？ 嗰啲碌碌嘅，两样嘢啦，系啊。喂，咁我哋投票啊！我哋有冇人拥有过一对啊？曾经呢个闪灯波鞋啊？ 你哋嗰个年代点会有啊？ 点会冇啊？ 有啊！ 好扮细喎，你几个 好贵啊？唔系嗱，而家嗰啲可能普遍少少平啲。我哋嗰阵时咧，就应该系真系啱啱出嘅， 美国品牌嚟噶， 系啊， 闪灯灯， 仲要正版 嗰阵时有噶， 有啊 ，LA Gear 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嗰阵时已经有噶啦。 我细个呢啲嘢最记得， 系啊， 大个嗰啲唔记得啦， 系啊， 大个。 咁你哋边个曾经买过啊？ 我有呢对啊， 好恨啊， 黑色噶嘛， 宇宙版嚟噶， 系啊， 成个宇宙都拥有。 我嘅 咁清楚。 点解啊？ 我哥逼我买嗰份圣诞礼物，一定要买呢份啊嘛。 咦，你阿姑几有品味？ 带热佢， 我一约佢出去食饭。 佢系有品味噶，呢个系正版最贵嗰对，我仲好记得嗰个灯系红色嘅。 但我冇屈我妹送俾我。你咁有钱嘅细个点解？ 唔系啊，系佢屈咗我份礼物啊，但系佢都有一对啊。 真系噶？ 系。 好啦，咁你哋着点解你哋想拥有一对咁样着灯嘅波鞋咧？ 新奇咯，嗰阵时 型咯，好玩咯。 其实着又唔系话特别舒服咗啊，好老实讲，都系咁样啊。 但凭背影响，凭背影响， 个个都有，我都想有咁咯。 你唔会觉得好烦嘅咩？即系行嘅时候咧，闪下闪下，你唔会觉得有啲好烦扰？ 我记得嗰阵时细个睇佢嘅广告咧，系有一班嘅年轻人就喺个森林入边就着住呢对鞋，其中一个广告啦。跟住成班人咧就睇唔到样嘅，就净系睇到系咁闪下闪下闪下闪下咁样。我都觉得已经好靓咯。你谂下，你如果你夜晚行街嘅时候。即系又冇乜灯啦，你嗰个位你真系觉得哇几靓只脚，好、 okay, 吸引、啊。 所以即系由呢对闪灯波鞋讲起咧，我就谂下啊，其实唔同嘅年代嘅小朋友咧，或者年青人，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一啲潮流玩意啊。嗱，正话欧讲嗰对又系我系唔明嗰个咩暴走鞋咧，不过暴走鞋就唔系净系小朋友玩嘅。我如果我冇记错咧，郭富城都着过一次出嚟跳舞嘅、 啊，真系噶，系啊， 咩？ 我唔记得边只舞啦，佢系着个暴走鞋出嚟咧，跟住最兴嗰排，即系最兴呢一种。鞋嘅时候，佢有一只舞，有一只歌就系着呢对鞋跳嘅咁样。 系步走鞋个原理咧，都发明得几好啊！平时咧就行路啦，跟住唔知点样，你做一个举措咧就可以扮碌咁样咯。嗱，我啊冇试过， 我可以扮 moonwalk 啊，嗰个着嗰只鞋。 系咪？嗱，我知啲小朋友咧，可能你公子嗰啲咧就真系有玩过呢啲。 我黑衣仔嚟啫，嗰个 系 未去到公子啊， 小小白啊，用翻真名啊。但系我想话咧， 小小白， 小小白真名， 真名 白小小白。 喂。你有冇玩過咧？其實呢， 佢冇啊， 哦，佢都 佢未知道呢個世界上有啲鞋咧係會有個碌啦，閃燈嗰啲佢有見過嘅，佢有問過我會買，我話唔會呢啲鞋咁打鬼。 你哋應該冇著過啦， 我就 走冇， 但係你舊時細個著過啦。 唔係我冇啊，我細個恨嘅咋，我冇買到。 但 係暴走 鞋嘅原理我又係未摸通透，因為我未曾經摸過上手，從來未摸過上手。 我有喎細個， 但係點樣玩嘅？即係佢唔係成日都要碌嘅喎，佢可以行噶嘛。 嗱，其實个原理就系个辘系喺个鞋踭，即系偏向近脚踭嘅位置。咁、如果你要行嘅时候咧，个辘系可以拆出嚟，就咁变咗一对普通波鞋嘅。咁如果你要有埋个辘嘅行走嘅话，咁就即系话咧，你要将个重心摆喺个脚嘅后踭嗰度咯。咁你就可以跣啦。咁、然后如果你想系行路嘅话咧，你就将重心摆翻喺前边，咁、你就脚趾垫地同埋前脚掌垫地，咁就会可以行啦，就唔会跣。 我终于明白点解嗰阵时我睇过有啲医生成日讲咧，叫啲小朋友唔好着暴走鞋。因为会影响个行路姿势， 系、 哦、 啊， 即系你为咗要就个辘，所以你个重心又歪咗啊，行嘅步伐又唔同咗，就会影响个行路姿势。 同埋唔系个个地方都啱玩嘅，你嗰啲石屎地其实你唔 系 好行。 系啊 系啊，通常啲小朋友我见到最多就系商场，危险啊，所以 因为嗰个云石地线啊嘛，够 最线。 既然啊。即係會影響咗小朋友嘅成長，咁點解啲家長仲要買俾佢哋玩呢？ 哦，咁佢扭啊嘛， 行背影響啦，行背影響啦， 好難搞啊！你試下日日咁樣追住， 日日日日講一次啊，係咪 先？ 我舊時細個都係咁 啫， 係啊，生日嘅力度太弱小啦，考試一百分啦，考試一百分真係勁啊，係啊。 咁話曬閃光波鞋又好，或者個暴走鞋都好咧，都係比較舊少少嘅嘢。咁而家呢一代咧， 新嗰啲我答唔到你，中國。 所以 問翻兩位家長， 小白同阿 Barbie 咯，而家啲小朋友中意玩啲乜嘢嘅咧？ 而家佢哋啊，積木啦， 唔係，即係唔係你自己屋企嗰啲，可能係成個。 哦， 嗰个辈份啊，啲小朋友 佢哋都中意玩积木噶，而家系啊，咁除咗积木之外咧，成大班人一齐玩嗰啲游戏，其实我哋细个玩嗰啲，佢哋而家都有玩嘅，系啦， 游 鱼 游戏 都系 嗰啲啊嘛， 跳飞机嗰啲咯都有嘅，其实所以呢样嘢都传落去，咁我觉得家长有份传又系一样嘢啦，因为我哋细个玩，家长一定系嘅，唔知点解自己细个玩嘅，好想个仔咧细个都系一样玩嗰啲嘢，所以呢个原因咧就有啲嘢都离不开嘅。咁所以就會同細個而家 或者以前跟而家玩的有部分其實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阿 Barbie 咧 ，Barbie， 我覺得近三個月的潮流是滅鼠先鋒，周街都是那些咁樣嘅，即係直膠片嘅。 你知唔知咩滅鼠先鋒、啊？ 仲話阿 Barbie 俾我睇咗啦 ，Barbie 講了很多年的啦，佢是先驅嚟噶滅鼠先鋒。 咁係喎，我都算是我都算是先驅喎，真係。 佢未玩的時候，我已經知道佢講 香港未流行的時候，我已經有了 有塊膠咁啊，每人篤兩下，篤到最後嗰邊個贏，即係圓圈嗰啲啊， 剩翻嗰粒冇得篤嗰個就輸啦。 我知啊，仲話Barbie俾我睇過，即係上網俾我睇咗啦。我睇完之後，我都唔知點玩，又唔知玩乜嘢，有咩咁好玩咧？ 咦，我未見過呢嚿嘢，報紙檔都有得賣啊！ 好在文具鋪好多掛曬出嚟，最多玩嘅地方 係咩？係啊，街邊檔、車仔檔、報紙檔、雜貨店乜都有。 我真係唔知， 即係唔係一啲貴價嘢嚟嘅， 好平， 十蚊十元八塊嘅， 係啊，同埋你可以循環又再玩啊！ 你有冇聽到個名咁威猛叫滅鼠先鋒？ 其實揾手指撳嘅啫， 其實又冇老鼠又冇成。 OK 喎，我呢啲都知道係咩？ 係啊 ，OK 喎。 啲撳落去嘅嘢咧，即係我相信最有自啊！咁如果滅鼠先鋒係咪有啲自愈嘅感覺咧？ 誒都係嘅，好似啲中意篤噗噗自己人都中意嘅。 我就係想講係咪就係嗰啲咁樣？ 同埋咧，而家已經唔係淨係小朋友嘅專利啦，即係最近亦都出咗一啲新嘅日用品啦，例如係呢個手機殼啦，或者係啲即係手袋咧，都會有呢一樣嘢可以俾你逐個逐個窿撳落去，可以做滅鼠先鋒。係啊，直膠手袋同埋直膠手機殼咯。 即系咁需要自愈咩？作为一个都市人， 压力大嘛。 即系周思摩，嗰啲揿下先，揿下咁样，真系辛苦啊！真系。咁如果即系我哋细路仔嘅年代冇咁多呢啲所谓嘅潮流玩意噶嘛。咁最多系咩咧？即系如果真系讲翻同，可能真系同鱿鱼游戏有关。第一。即係叫做第一代，我哋叫做成街僆仔都中意儲或者我嚟玩嘅，真係波子。 嗯， 即係嗰陣時之前都講過一次咧，你周街點解咁多人彈波子呢？因為喺嗰個彈波子嘅遊戲裏邊咧，你就點樣可以贏取人哋嘅波子，等自己嗰、那個數量可以多啲，咁人哋冇咗又要。即係可以喂訓練翻啲技術，攞翻人哋嗰啲咁樣啊嘛。咁、以前玩彈波子最多嘅地方就喺坑渠蓋。 嗯， 即系唔系，当然唔系好多坑嗰啲啦，圆圈一饼嗰啲咧，咁就啱啱好一个框有个范围，咁喺个范围里边玩，咁就会好容易玩到咯。 哦，喺坑渠盖啊，但系而家啲坑渠盖好似全部喺路面啊，即系 而家冇啦，而家冇咗好多啦。 我估计你哋成长嘅年代啦，真嘅呢个，可能喺路边，即系行人路嗰度都有啲圆形。 有，其实而家都有嘅，不过相对真系少咗好多嘅。咁如果你见到，你都唔会话专登踩只脚落去噶嘛。以前即系可能大家。嗰、那個安全意識有冇咁強咧？咁見到有個即係鐵餅圓圈嗰只咧，個蓋喺度，咁上面咪彈波子咯。因為嗰個鐵餅佢唔係光滑噶嘛，上面仲有好多坑紋噶嘛，凹凹凸凸咁樣。咁你玩嘅時候就會增加難度，唔同嘅方向彈過去，你又有唔同嘅玩法咁樣。 共過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贪，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途。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过相恋气味，失望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8:51， 啱啱听过有严明熙《真话的清高》，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6%。 唔讲你唔知，我另外嗰个绰号咧就叫做街市王子。喂，点解啊？去到街市咧，见到男人啊叫靓仔，见到姐姐啊嗌靓女，又唔关事嘅。其实因为同佢哋好倾嘅话咧，氹到佢哋开开心心买嘢。都多半斤啦，要棵葱佢哋都送多几棵俾你啦。赞美人咧的而且确系一种几好嘅说话技巧嚟嘅。但如果你去到东南亚嘅地方，用福建话赞人哋靓仔靓女，又应该点讲呢？想唔想知？答完好，转头话你知。 遗忘自己，成全自己，受过伤，懂得怎戒备，甜蜜处起，仇恨至死，那个猜心者。不卑鄙，但我无从逃避，机关算尽，发现唯有你，我舍不得，我也输不起，在我得到整个宇宙，突然怀念你。遗忘自己，成全自己，受过伤懂得怎戒备，甜蜜处起，仇恨至死，那个猜心者不卑鄙，但我无从逃避，机关算尽，发现唯有你，我舍不得，我也输不起，在我得到整个宇宙，突然怀念你。 做人真系好简单，我氹下你，你又氹下我，咁咪皆大欢喜咯。见到鱼档哥哥，梗系问一句：靓仔啲鱼几钱啊？几钱嘅福建话咧就系叫做龟姐女，龟姐女。啊，不过呢个唔系我哋今日学习嘅重点，我哋嘅重点系学靓仔到底点讲。靓仔咧叫做赢豆把，赢豆把。话就话同大家讲嘅福建话，咁但系东南亚生活嘅福建人好多时都已经俾马拉话取代咗部分嘅语言噶啦，所以我哋会叫靓仔做赢豆把。好啦，行过菜档啊，见到靓姐啊，梗系同靓姐啊买啲靓菜啦。除咗又系头先嗰句“龟姐累几多钱”之外，梗系要学下靓女应该点讲啦。靓女嘅福建话就系“衰杂波”，衰杂波，衰啊即系靓，杂波就系女仔啦，靓女咁样。咁你好好记住叫人靓仔靓女嘅方法，第二日再通关嘅时候，去到马拉一带玩，希望你买嘢可以攞多啲着数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问下 O 同埋 Barbie 啦，有冇听过咧？啲人讲话即系一啲租屋啊，嗰啲租霸咧，成日都会发生一啲情况，就系好惊噶，即系嗰个租客会破坏咗自己间屋啊。所以咧，即系每次一转手或者转租客嘅时候咧，都要好严谨咁样拣啊，即系每次都要亲自见下佢啊，跟住同佢倾下偈啊，跟住又如果你放俾地产嘅话咧，又要问下地产啊，佢做姓行噶，点点点啊咁样，即系都要攞好多资料，因为好惊咧嗰间屋。俾咗喺佢手上咧，最後即係攞翻翻嚟嘅時候咧，完全唔同咗樣。 嗯，其實我估最驚係乜嘢咧？即係整污糟都係翻身啫，錢解決到啊！即係要認識下嗰個人咧嘅人品係點啊？咁樣，你真係如果真係一個 touch 有啲咩事。你變咗空宅，你好難搞㗎啦嘛。 又或者攞咗嗰個地址，可能佢報咗好多唔同嘅嘢，可能會有啲手尾跟，亦都係一個麻煩。 係啊，所以即係網絡上面都盛傳有十大即係包租公或者包租婆要知嘅啲 regulations 咯。咁唔喺呢度逐一講啦， 自己上網睇啦， 自己上網睇啦。 不過幾得意嘅，我覺得呢件事即係你去租樓嘅時候咧，你又會好想知道個業主嗰個性格係點。即係如果譬如佢住樓上嘅，咁你話死啦！如果有啲咩事，佢又落嚟喺度揿钟咁样又好烦噶，咁样 好似有啲人看住你咁。 系啦，咁跟住，但系如果你租间屋俾人咧，你又会好想知道，唔知而家佢住成点咧咁样。 系啊，我有阵时都会经过望一望，佢有冇将啲第三股挂出去出边啊？咁样 乱 咁 整， 讲笑啫，呢个讲笑啫。 喂，原来咧喺网上面咧就有网民咧将即系自己发生嘅一件事摆咗上去，咁啊咧令到大家觉得好羡慕啊。佢原来咧就系呢件事发生喺日本嘅，有一个。业主啦嘅房东啦，咁佢就喺嗰个社交平台咧就贴咗张相出嚟，咁原来佢自己嗰个物业咧。已經租咗俾一個租客15年嘅啦。嗱，咁首先你會覺得哦，如果你能夠將一間屋租俾一户人15年，即係其實應該佢一路以嚟都好準時交租啊，中間冇發生過一啲好不愉快嘅事情啊，咁樣樣啦。咁好啦，15年過去啦，終於咧呢一户租客要搬走啦，佢留低嘅咧唔係垃圾，唔係污垢， 係一份心意， 而係乾淨整潔嘅屋。佢直頭咧一入到去，佢話。正如佢輕輕的來，而家輕輕的走，彷彿好似冇住過一樣， 即係 keep 得好新啊！所 以係啦，佢係大為吃驚嘅，因為點解咧？譬如可能你租咗一間屋俾人哋住，我諗3-5年啦，一定會有住過痕跡。譬如你話嗰啲廚房嗰啲砧板，即係嗰啲切餸台啊等等， 或者啲牆身可能都會有啲痕跡啦。 啲牆身可能連個個日歷喺度，或者月歷喺度都有啲膠紙， 或者有時撞到啊， 或者一一咁樣釘兩口釘，唔知掛幅畫。画又好，挂张相又好，一定会有噶嘛。 或者你租俾小朋友画下墙呢啲基本款啦、 啊。唔觉意都会画咗下噶。 系啊，佢话一入到去咧，即系佢留下感激嘅眼泪啊！佢觉得系同佢交俾佢嗰阵时15年前间屋咧，即系更加干净。 即系日本可能真系大家有品啲啦、嗯。我自己又觉得，即系佢哋嗰个文化或者即系都比较即系叫尊敬啦， 都系企理啲 啊，系企理啲啦。 唔系佢夸张嘅程度系咩咧？佢觉得佢应该系花咗好多时间咧去还原翻间屋、哦，因为住你一定会有痕迹嘅。佢话连嗰个木板地咧。光滑，佢應該係幫佢打咗蠟先至走。 呢個大工程啊，真係。 咁牆壁咧，佢應該可能揾翻曬，即係所有譬如你話嗰啲窿窿啊，或者一啲搣落嚟即係貼完揮春啊咁嗰啲咧，嗰啲痕跡咧，佢都修補曬。佢話洗手間咧，佢直頭係換咗卷新嘅廁紙擺翻喺度，佢 歡迎翻業主翻嚟。 哇！佢話最後最 amazing 嘅一件事係咩咧？佢連嗰盞燈啊係新嘅，佢換咗盞新嘅燈俾佢。佢都留翻低俾佢，哇！咁所以呢一个业主咧，佢话好感激同埋好感动，佢就好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咁好嘅租客。 租俾个租客， 其实应该要啦。佢应该系咪有俾订噶嘛？即系有俾按金噶嘛？ 系啊，可能个按金 都 收翻 本喎、啊。你咁样还原翻系咪先？ 一定会啦。如果打翻蜡同埋即系整翻好各样嗱嘢， 系啊。但系呢个我觉得都系即系对大家嘅提醒嚟嘅。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做咩都好啦，租屋又好，其他嘢都好啦，都系好来好去咯。 系啊，网络上边上有。都有呢句俗语啦，揾个好租客仲难揾个好老婆啊！ 系啊， 其实都好难， 所以 都难， 所以要摆上网去表扬佢啦。今次 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啦。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呢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另外象鼻山路啦，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呢就去到海悦酒店对出。咁反方向啦，大埔公路入返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呢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风力楼啦，咁亦都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噶。咁另外狮隧出九龙啦，就要间封，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投資 O2O 星期一的早上和大家看看，上個星期五美股都是齊創收市新高的，包括道指、標指、納指全部都有升。不過反觀港股 ADR 指數全日就偏軟了，按比例計算收報 25,233 點，要跌144點。個別股份有沒有升勢呢？今個星期依然有很多環球的央行的議息結果和數字去公布的，投資者就要分外小心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啊，我要问下你啦，作为妈妈，你自己嘅时间观念系咪一百分先？ 其实我估可能我得五六十分嘅啫。 喂，咁但系我哋做家长，除咗要管理自己嘅时间同埋作息之外，都要兼顾埋小朋友嘅时间表嘅。 唉，作为叫唔叫半新手家长呢，都算算地啦。从因为大小朋友呢家就进入咗一个小学嘅阶段，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适应嚟噶。 嗯，其实咧，我觉得咧，小朋友咧，即系由一至到二十岁咧，家长嗰个时间分配咧，根本上都系一路咁样变紧嘅。 同埋而且要好多弹性，如果唔系作为双职家长嘅我咧，就会有啲头痛嘅感觉嘅。 咁所以今朝早咧，不如就大家一齐讲下，到底点样可以有效咁样咧教识自己小朋友可以识得时间管理啦，同埋同佢制定一个咧有效率嘅时间表啊。 哦，呢个都系一个我一路摸紧摸住石头过河，有少少心得都可以分享一下嘅话题嚟噶噃。 我第一个最想问嘅问题就系、是、咧，其实咧应唔应该俾小朋友自己自由咁样将啲时间分配咧？ 呢、这个问题太过一刀切啦。我谂我一路都系讲都要就翻小朋友自己本身个倾向啦，同埋佢嗰个发展程度嘅。如果佢已经可能去到四五年班。我哋可以放多少少手嘅，但係如果佢都仲係比較細，可能一二三年班或者即係可能都仲係喺學前即係幼稚園階段呢，可能即係協助佢管理時間嗰樣嘢可能就要提供多少少指導啦。 所謂嘅指導應該都係話可能同佢一齊計劃下今日嘅朝早晏晝夜晚可以做啲乜嘢活動放落去囉。 冇错，同埋咧，除咗当日嘅活动之外咧，我哋可以睇远少少啊。如果我呢一个礼拜有冇啲咩特别嘢我需要处理，或者有冇啲特别嘅节目我想安排嘅，咁如果我有啲嘢我想安排嘅话，我要点样喺之前嗰几日要做一啲调整？呢、这个都系一个简单嘅大方向嚟嘅。 其实咧定立一个时间表咧，系唔系即系话想佢哋咧好有規律咁样跟足嘅时间，即系差唔多要教埋个闹钟？呢一分呢一秒迟咗就唔得噶啦，要去下一个 task。咁样 个时间表个目的咧，最主要系大概俾一个规律佢。始终年纪比较细嘅小朋友，佢哋对规律嘅概念或者唔算好强啦。但系有一个相对规律嘅生活咧，为到佢哋嚟讲咧系容易啲适应嘅。咁所以咧，我哋俾一个大概嘅规律佢。咁但系你话我系咪要开到教个闹钟？个闹钟响你就要停㗎啦，就要转 task 㗎啦，即係转另外一样嘢你要做㗎啦。咁我又觉得如果喺屋企个环境底下就未必係最好㗎，同埋而且你会好大家都会好紧张好逼迫。咁所以呢个时间表如果讲緊係五六岁六七岁嘅话呢，可能会係一个泡沫嚟嘅。咁中间如果你跟到就最好啦，咁但如果中间真係出咗一啲意外或者一啲预期之外嘅事，咁我哋都要有一个心态，就可能我哋都要有一啲嘅包容。同埋呢个时间表定立咗之后呢，就唔係一个时间表直到三个月之后㗎喎、我哋一嚟就要先同小朋友一邀请佢、我哋一起去定啦，话俾佢听点解要定，先接佢即係邀请佢去做解释俾佢听。哦，因为我哋想大概都秋天啦，咁可能想有个郊外嘅少少嘅野餐，咁但係就真係可能会用咗周末嘅一啲溫習时间喎、我会做嘅方法就係我会预先一个星期话俾佢听，嗱呢个星期呢礼拜六日我哋会有呢啲嘢做嘅，可能係放活动啦，甚或乎我哋自己一家人嘅野餐活动，咁嗰啲时间我点样用呢，我点样喺星期三四五就有少少调整，令到自己可以尽量做得返周末做唔到嘅嘢呢。咁 其实都无形令到啲小朋友觉得啊，如果我真係想参与到我想去嗰个活动呢，我就可以将啲嘢做快啲啦。咁就唔係话跟唔切个 schedule， 反而係呢做得快嗰个时间表就更加有效率添。 是啊，我哋话可以，即系我哋大人都会可能望住个时间表或者望住譬如工作嘅日程，咁我哋大概会知道系唔得啊，有啲我要预先做定。我哋预咗俾少少话，做少少话俾小朋友听，其实我哋生活系要有少少嘅规划嘅。咁但系当然唔可以规划咗嘅一成不变啦。我哋系平衡两者攞翻个平衡，就我有规划，但系我都会兼顾到我一啲突发事情嘅。 咁所以就系其实除咗话真系要按时间去做一啲嘅 task。之外咧，亦都系可以教埋佢哋要点样帮自己规划自己嘅人生同埋时间咯。 系啊，咁但系我哋会知道咧，有啲年纪唔算好大嘅小朋友啦，譬如话啲六七岁，佢哋都个自律嘅能力咧，可能都未完全发展得好嘅，或者有啲小朋友咧、真系即真系会嗰个专注力唔一定系最好嘅小朋友啊，或者佢容易俾其他嘢分心咧，咁、可能喺正安排时间上面咧，可能嗰个支援就要多啲啦。咁与有啲小朋友，你可能话俾佢听啊，你即系你家我有四份功课，咁如果你可以一个钟头里边做晒咧，咁你就可以去玩你嘅玩具啊，睇你嘅图书或者睇电视，咁都系有啲小朋友系跟得到。 但你讲呢个方向咧，我有个朋友都系咁噶，完成咗你嘅功课或者温习之后咧，赚取嘅一啲时间作为 bonus 咧，就可以摆落去你嘅游戏时间嗰度啦。 系啊， 嗱，我通常我做法就我預咗咧，可能即係四點零咧，即係就會有一個即係真係一個休息時間。始終你翻咗全日學，咁你仲要食埋晏，交通各樣咧都會覺得疲倦，咁更何況個小朋友。咁所以咧，通常我都會話到俾佢聽，嗱，四點半至五點啦，呢半個鐘你即係自己攞嚟玩，自己攞嚟輕輕鬆鬆啦。咁之後，但係嗰半個鐘係屬於佢自己嘅。咁我成日都同佢講，我話嗱，呢半個鐘我就預咗係一定係空得俾你噶啦。咁但係如果你想自己玩嘅時間或者睇你中意圖書嘅時間多啲咧，啊，咁你壓縮你即係你自己快捷地處理好你嘅功課啦。咁你剩翻嘅時間你撥翻落去，我係冇所謂嘅，我係歡迎添嘅。係， 咁呢個都幾好喎，即係可以彈性地俾佢哋自己做一個少少嘅自主處理啦。 咁當佢覺得有啲係佢自主可以控制到話到事嘅時候，佢願意去配合嘅情況咧，即係佢願意去配合嘅機會亦都會大翻一啲嘅。咁但係呢一個呢只嗱，我都要話俾即係不論係你定聽眾聽啦，其實呢一個做法咧。是中间是会有很多挑战的，中间是会有很多即未必最成功的时间的。咁是真的要好看小朋友的性格和家长自己怎样安排个时间。咁做家长都要以身作则、哦、即作为家长咁可能都要话到俾佢听，我八点钟一定要出门口返工㗎啦。咁你就唔好俾佢见到呢你七点五十五分呢先至即好心急咁要拎白兰换好衫跑出去啦。咁要话俾佢听啊，因为我八点钟要返工啦，咁所以我七点半呢就要准备食早餐啦，换衫，咁我就可以有几分钟嘅时间轻轻松松咁样翻工嘅。即系你都要做用身，即系言教，其实好容易，身教咧系最困难嘅。 所以咧，其实都系分两个部分啦。一咧就系陪伴佢去做佢嘅规划，另外一部分咧就系自己要以身作则，做一个好榜样，咁就可以咧成个过程都好完整啦。 系啊，如果我谂作为家长唔会想听到一句小朋友话：妈咪啊，你都系咁噶噃， 咁就好难教噶啦。 咁就自己又好尴尬，尴尬之后就会好猛噶啦，咁就唔好啦。 好啦，咁今朝早咧同我 Jamie 倾住咁多先，下一次再请教 Jamie 咯。 唔好客气啦，迟啲再倾过。 拜拜。 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是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纵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无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是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纵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 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定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惜演我，未来廿年后愿再配歌， 9:19，听过有洪家豪的《主角光环》。作为猫猫主人的你们，有没有试过回到屋企的时候，猫猫即刻用它们的面来到擦你，去到嗨下你呢？他们是嗲你啊，定要说是有其他原因呢？猫猫这样做有两个可能性。首先，他们是想吸引你的注意，例如想拿东西吃啦，又或者是想你摸下它啊，勾下它的肚啊，或者是表达爱意。因为透过长期相处，他们记得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得到他们想要的零食或者是抚摸。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标记拥有权啦。猫的前额、嘴唇和头部两侧等等的部位呢，都是有腺体释放信息素，人类是闻不到的，但是同类就可以获取有关的信息。细心留意，其实猫猫会摩擦屋企里面所有物品，去到标记它们的主权。因为主人出完街之后回到你屋企，那阵味变了啦，所以猫猫呢就会重复做这个动作，再次留下气味宣示主权。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天早上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Angel 在这里。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 是有什么想点唱呢？ 想唱我姐姐 姐姐 生日快乐。 姐姐嘅系几时生日噶？ 27号。 哎哟，咁啊过咗啦！你点样同姐姐庆祝咧？ 我食泰国嘢咯。 食泰国嘢，佢中意食泰国人。喂，我都中意食泰国嘢噶。出年预埋我。 周围去试下边种食咯。 吓，周围去试，有冇去九龙城啊？九龙城嗰度好多泰国铺噶。 有。 有啲咩特别嘅祝福说话想同姐姐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咯。 嗯，仲有咧？ 冇咁多病痛咯。 系。 和我姐夫欣欣爱我咯， 吓，梗系要啦。有冇小朋友啊？佢哋 我姐姐有两个小朋友， 系咁啊，都要叫两个小朋友多啲孝顺你姐姐啊。生小朋友好辛苦，照顾佢哋又好劳心劳力啊。 你个仔仔都一年班啦，而家 我仔仔一年班嘅咋， 一年班咁鬼快， 系啊，好细个嘅咋，所以我有排挨啊。 祝佢可以进步咯，快长大，听教听话。 好啊，多谢你。喂，不过而家系祝你家姐，唔系祝我个仔啊。哎呀，俾你激死啊！ 可以祝埋你个仔噶嘛？ 都得，都得。吓，细个如果有一样事情，有一件事令到你觉得啊，呢个家姐真系好正啊，系啲乜嘢咧？ 屋企啲嘢全部都系我家姐做咯。 系啊，即系照顾你系嘛？ 我啲哥哥啊，嗰啲唔知。在度搞事搞非 啊！捣蛋啫，咁啊唔紧要，你个家姐又继续咧就傍住你锡住你，咁啊冇问题啦。咁啊今日咧都会点一首歌俾家姐听嘅，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啊祝你家姐咧就生日快乐，补咗一句啊吓，身体健康。 电台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多谢你，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 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咁啊，问阿昌有咩睇先？ 早晨 阿昌，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睇啊？电视部 好，星期一晚咧，有留意开嘅朋友都知道噶啦， 系 星期一晚7:10夜晚啦，《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准时上演啊， 系 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本地嘅独立乐队 The Hearst。咁、由五位男孩子去组成㗎啦，即係唱千世书嗰一队呀。咁今晚听下佢哋，即係佢哋比较少喺电视嗰度出现。 係 呀。今晚有兴趣嘅朋友呢记住捧场7:10啦。 Bang Bang 声都几好，成日搵好多乐队呢、新嘅咁样介绍一下呢，即係令到即係睇电视嘅观众都可以更加认识香港嘅乐坛。有好多唔同歌手喺度百花齐放。 有阵时睇下港台节目都诶、我哋都有音乐节目喎、咁样。所以个观感上都几好睇。 啱啊、 大开眼界又大开耳界咁话。 冇错冇错。 咁、去到夜晚7:35继续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今晚健身教练啊 ,Aggie 呢就会教大家锻炼下背肌，即系通常朋友咧玩健身即系自己玩啊，冇跟教练嗰啲咧，通常都系有前冇后嘅。 系啊， 我以前细个咧咁啊，即系做得多只。 因为你照镜，你净系睇到自己前面啊嘛。 刘畅，你都系举嘢嗰啲师兄嚟噶。 细个嗰阵时误入歧途，净系自己玩咧，咁、举错晒。 系啊，成日挂住操胸咧，操胸唔操背啊，真系咧，会寒背嘅。 寒背咯， 成个人缩前咗咯。 而家都冇嘢啊，阿畅都好靓仔啊，又条腰 又 直， 只又成咁样，边够你玩啊？ 喂。 讲呢啲。今晚大家有兴趣真系要学下，跟大家学下练背肌，即系改善寒背、腰酸背痛嗰啲啊。 系。 咁另外咧，即系继续有注册营养师啊 Anson， 大家讲下一啲营养啦。咁啊，通常咧，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话，食呢样可能会有胆固醇过高啊，嗰样有肥腻啊咁。但又有啲朋友会话，喂唔惊，嗰啲胆固醇系好嘅胆固醇嚟嘅，即系有益嘅。喂，究竟呢个世界上系咪胆固醇真系有分好坏嘅咧？即系好同坏嘅胆固醇。 啱啊， 胆固醇对身体又有咩影响 咧？我自己都听好多有好嘅胆固醇，有坏，即系同人一样有好有坏。但我嗱我就知有啦，有好有坏啦。但边啲系好，边啲系坏先得噶？咁啊 ，Anson 都会同我哋讲讲啊。 冇错，咁啊，今晚大家留意啦。咁啊，最后介绍下啦，今晚八点钟香港故事。忘忧日常，咁啊，继续请嚟一啲素人嘅朋友去介绍佢哋自己一个独门秘方去解愁忘忧嘅。咁啊，今晚主角咧就系呢个城市研究学者黄宇轩啊，佢发明咗咧一样嘢叫做城市散步学。就是咧，佢闷起上嚟咧，就会周围喺个香港嘅城市，每一个角落嗰度周围游走啊。甚至乎佢同啲 friend 咧成立咗一个叫做《怀疑人生就去散步》嘅 channel。 我有啊，我有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好好睇啊，我觉得系啊。 系啊，咁啊，今晚可以听下佢哋点解要成立，同埋咧。即係好睇之餘，大家話睇過人覺得好治愈 嘅。係啊，我都覺得係啊，自己行唔到嘅路，人哋幫你行咧，特別開心嘅，正所謂。 好，今日留意港台電視31，唔該阿卓，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今日起，除了获豁免人士或特定场所之外，市民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前，需要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二维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市民需要适应，亦会遇到问题，同时会弹性处理，包括用教育、劝喻和鼓励方式让市民适应。他强调，本港防疫工作需要做好三项工作，包括外防输入和做好疫苗接种工作，而在防止本地疫情扩散上，希望可以用好安心出行作为工具，以便流行病学追踪工作。至于如何安排人手检查进入街市的人士有没有用安心出行的问题，聂德权说，相信工作人员会尽量不影响市民的活动，万一人流多时，或者可以用抽查方法核实有关人士资料，再从宣传教育方式处理。大埔新娘潭路发生致命车祸，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说，车祸在昨晚十点多发生，涉及三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两名死者都是私家车司机，41岁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20岁男司机就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后不治。其余伤者中，一名24岁女乘客重伤，昏迷送往北区医院，之后转送威尔斯医院。另外四人轻伤，分别是年约20岁的电单车和私家车男司机，以及两名私家车乘客，他们清醒，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59宗是本土感染，其中27宗來自黑龍江、甘肅，10宗河北、內蒙古、寧夏等地都有確診。內地至今累積97243宗確診，4636人死亡，91738人康復出院。另外新增2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7宗是本土病例，分別來自江西和雲南。因應杭州一名昨日確診者曾經到上海迪士尼園區遊玩，上海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小鎮根據疫情防控要求，今日起關閉兩日。英國西南部城市索爾茲伯里有兩列火車在隧道內相撞，增至17人受傷，傷者絕大部分是輕傷，一名被困在駕駛室內的司機需要送院治理。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其中一列火車駛往索爾茲伯里站時撞到物體，導致有車廂脫軌，被尾隨的另一列火車撞到。

过去40年，曾经有无数国际级巨星参与由 Radio 2主办的大型户外活动。不过以下要讲的这位日本乐坛超级歌后，真是一点都不易请的。70-80年代，五轮真功的《残之火》和《恋人》两首作品，分别被徐小凤和谭咏麟改编成为经典广东歌《夜风中》和《忘不了你》。连带原唱的《五轮真功》在香港都获得超高人气。1982年2月，《五轮真功》在香港大球场举行首个香港演唱会，吸引超过8000人入场。这么难得由日本飞来香港，而当年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又咁啱得咁巧，就在铜锣湾利舞台在他开 show 前一日举行。 Radio 2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主动邀请五轮真功担任颁奖嘉宾，颁发最佳中文歌曲奖，当然亦都想他现场开金口唱两首歌。不过五轮真功的经理人最初并没有答应出席，后来负责邀请天后来到香港开演唱会的梁淑仪专程飞去日本游说，经理人最终愿意飞来香港，亲自去到利舞台实地视察，了解这个场地真是很适合五轮真功表演。在1981年年底，终于答应港台出席十大中文金曲，担任颁奖和表演嘉宾，为 Radio 2启播以来写下重要的一章。 声音演绎彭程，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这些都是用完一次就掉的塑胶，滥用即弃塑胶不止浪费，还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中期报告加问卷调查。9:30，梁永忠这个环节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听，如果有听会有些什么反应。最近这个问号在脑里面越来越大，心想如果听众不喜欢应该结束这个部分。在我不断怀疑的时候，上星期有朋友竟然这样问我，为什么你这个环节要写这么多稿啊，讲嘢啫，你平时讲嘢都唔会写好晒稿先讲㗎嘛，咁辛苦嘅咩？又係喎，好多时大家讲嘢都係咁讲嘢㗎啦。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嘅方式，唔同嘅人亦有唔同嘅能力。有啲人讲嘢真係好容易㗎，讲下讲下就已经讲得好动听。可能我天资比较迟钝，冇办法做到呢个效果。而且我都系习惯将所有嘅嘢写得齐齐整整，编成文字，等自己可以写完之后重新再检视，希望可以做到精益求精。所以最后我都系决定写稿。我朋友再话啦，唔好讲到懒劲咁啦，就算写埋稿，几分钟课仔，几分钟搞掂啦。是的，虽然每日只是得几分钟，但是准备的时间很难估计。我没办法建立一个标准去衡量，因为所付出的精神和努力今次真是量化不到呢。可能有人会说，这个环节挺好听，有心机做， 内容有启发，唔错唔错。当然未必会啱每一位听众嘅心水。有人喜欢，自然有人唔中意咯。无论你系属于边一种听众，其实我都好想你用心听多一次，因为每一段写嘅稿，每一段讲嘅说话，都系希望大家每一次听都可以有唔同嘅体会。唔信？阵间再听多次啊！这个环节的原始构思就是希望大家好像坐在一间 coffee shop， 听着音乐，看着杂志的专栏，喝我为大家调制好的特浓咖啡。透过这杯咖啡，细味我提炼过的生活经历。至于为什么我会这样看这个世界？因为我这样经历过这个世界。希望大家喝完之后，脑筋醒一醒神，多一个不同的角度望下世界，之后可以为自己冲翻一杯属于自己独有的咖啡。自己冲的咖啡先会有自己的味道。有缘相聚，希望大家记得我为你冲的这杯咖啡的味道。这个环节做了这么多集，就算我想继续讲，但是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继续听，可以点呢？当你不知道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问人咯。如果大家想继续听，不妨留言，顺手给个 like， 等我知道大家是不是仍然支持。期待期待。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冷冰冷漠泪，在没法相信当天的句子，没揭示浪年，这孽的知识莫是浪年，换梦换痴叫换你，今生里没你没被困在千道墙，胡乱碰撞一千次一亿次，但每次失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段情多一次，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减浪年，夜阑夜深夜正是浪年，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减浪年，万人共欢亦独长浪年，对着对星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重拾碎裂的梦魂，期望渴望多一次多一次，愿献尽心意。无论你愿望接受这醉人的心意，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减浓年，夜阑夜深夜正是浓年，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崔神厨师话你知。我想分享一下咧，咁你知道我好中意誒，即係讀嗰啲興趣班啊，即係成日去學呢學路啊嘛。 最近係學咩話？ 學配音啊嘛，係 配音好啊。 係啦，咁跟住咧，老師咧就教咗。 點估到你無端學配音啊？ 唔係咁誒，多樣嘢學。 你好啊，我係 Kitty 啊。 咦，係 Mickey 老師？ 唔係咁啊。你好啊。 嗱，首先咧，你要配音咧，咁老師都會話你養好咗把聲先啦。 不過同你個配音老師問過，好耐冇見過佢。 係 OK。 咁嗰個配音老師好顯赫㗎，係喺咩啊電影界別，佢配周迅嘅因為。 係啊係啊。咁啊，老師咧尋日上堂嘅時候咧，就有教到我哋煲一個潤聲嘅水啊。 係咩？ 係啦，咁因為佢發現咧，其實原來我哋好多學生咧，都尤其是踏入咗秋天啦，把聲咧係好乾嘅，同埋咧一大聲少少咧就沙啦咁，咁係因為平時一來就即係飲唔夠水啦，咁其實佢都有解釋幾個原因，點解有時候把聲會靚啲，有時候把聲會變，即係有啲咩原因？一來就可能天氣啦，二來咧就係 煙酒過多啦，係咪？ 係你嘅飲食啦，再者可能你嘅情緒啦，即係都會影響到你個把聲嘅狀態啦。咁所以咧，琴日佢教我哋嗰個嘅雪梨水煲法咧，啊咁我又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因為其實我哋平時成日用聲就會啦，咁其實好多職業都會噶嘛， 係啊 ，sales 啊， 老師啊，係 啊，或者一啲傳銷嘅朋友啊等等啦， 或者喺港鐵閘口嗰度叫佢行入啲啊，喂佢都噏足幾個鐘， 同埋好大聲行入啲啊， 佢噏足幾個鐘啊， 係啦，咁所以咧去到踏入呢個秋天即係又乾燥少少嘅時候咧，大家又可以試下咯。咁非常之簡單嘅。咁首先咧就買雪梨。咁如果你話一人份量，咁你咪買一個咯。如果你話屋企多啲人嘅，煲埋大家都有得開心 share 嘅，咁你咪買幾個咯。嗰啲鴨梨就得噶啦，即係嗰啲中國鴨梨都已經 OK 噶啦。 傳統啲 係啦，咁你 唔使話食到嗰啲咩韓國嗰啲咩水梨咁樣嗰啲係咪啊？ 唔使啦， 唔使噶啦。 咁跟住咧你就切咗個丁啦，切咗個頭佢啦。咁啊，劏開佢，劏開佢咧就去咗啲核，跟住你又開切粒又得，切四嚿又得，切八嚿又得咁样啦。咁然后咧就仲有咩咧？就加啲水啦。咁啊加咩咧？加蜜枣。咁、老师就教加蜜枣咧，就会有个甜味喺度。因为有时候你啲梨咧未必个个都咁靓嘅时候，可能你煲完出嚟咧会酸酸地都未定嘅，即系唔够甜。咁你嗰个甜咧就可以嚟自一粒蜜枣啦，又或者咧系加佢话如果你中意你加冰糖都得嘅咁样啦。咁啊有翻嗰个甜同埋滋润嘅味道啦。咁跟住咧你就攞几粒嘅南北杏就摆埋落去，咁你就可以咧滚水，有两个方法嘅，一系你就煲。煲咧就快捷好多，咁你就将所有材料咧摆落煲嗰度就煲去10至15分钟，咁咧就有一个雪梨水啦。咁一系咧你就攞去炖，系啦炖咧就多啲时间啦，可能要个零钟头就炖。 O K 喎，屋企有个炖盅，炖 系正嘅， 都觉得同埋有啲雪耳啊嗰啲咁样咧，好似当餐饭咁食啊嘛。 系啊，咁之前其实我都有教过大家炖雪梨啦，又系好正嘅，即系原个炖雪梨系啊，里边又系加少少红枣啊、桂花咁样，加啲冰糖，又系好甜，好啱呢个秋天嘅时候饮嘅。 讲起身都喉咙确确地真系要饮翻呢个咧炖雪梨蜜枣 雪梨水啊，系啊，咁大家如果即系有闲情雅致嘅，喺屋企煲下俾屋企人饮啦，大家润下把声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会同你哋讲翻啲咧，我觉得系人类本能嘅嘢嚟嘅。 好啊， 呢个人类本能咧，我觉得真系个个都系唔需要训练，已经可以做得好好，而且咧好有冲动，一见到嗰样嘢就好想做嘅。 沙朗史东啊！ No 啦， 你啊， 我觉得唔使讲得咁夸张住。嗱，其实咧我自己就有一个，可唔可以话叫做癖好咧？我系嗰啲咧见到掣咧就好有冲动想试下揿嗰啲人嚟噶。嗱，譬如我 行，真系好啱做电台。 关咩事啫？ 咁多掣撳， 唔可以亂撳噶喎，但 係咁樣要忍手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可以係咁撳著曬啲嘢。但係我想講嗰一種嘅，即係嗰個傾向係咩咧？譬如行家私鋪咧，你有時啲大型家私店咧，你有冇留意咧？有啲掣係可以哦，譬如操控一啲家居嘅裝置，或者撳咗個掣之後係著燈啊、熄燈啊，或者有啲嘢嘅裝置會升降啊。尤其是而家啲新式嗰啲油壓教咧，咪好中意電動，你撳個掣唔差埋佢嘅，跟住就會同佢閂櫃桶、開櫃桶、閂櫃門、開櫃門咁樣。 我細個咧好中意玩嗰啲。即是去人家家里玩他那个sofa， 佢 嗰 有掣 嘅，佢有个脚咧弹起嚟晾脚咧，嘣咁样噶， 系啊，即系最出名嗰两三个牌子嗰啲， 唔系可以挨后，然之后伸个脚踏出嚟嗰种系咪啊？ 我成日觉得嗰个脚踏都几易烂， 系咩？ 睇 你点用咯。 我有一次换 sofa 试过用一次，但系我原来唔系好 enjoy。攤喺度咁樣睇電視，我都係要正正經經咁。 其實攤喺度咧，個頭要咁樣吊住咧，條頸要矮翻上嚟先睇到電視嘅， 都 辛苦嘅反而。 同埋好似咧，墜咗個人落去咧，即刻冇。乜嘢动？ 佢嗰个 sofa 根本系放啲人瞓厅用嘅啫嘛， 系啊， 俾老婆赶咗出房咧，就瞓嗰张 sofa。 我啲已婚人士深明道理， 我唔会瞓厅嘅，瞓书房我话。 唔系，已经收埋几张嗰啲接床啊、睡袋啊、扎营都仲得啊。 我哋嘅地方嚟啊，系咪先，小白？好啦，我翻要禁制呢一样嘢。 喂，因为点解突然之间讲呢样嘢咧？因为咧嗱，如果我到有得去旅行嘅时候咧，呢个地方我谂我系好有兴趣会去睇一次嘅，就系话。话说咧，大家有冇谂过我哋日常生活嗰啲掣，即系嗰啲按钮咧，系点嚟嘅？ 按钮系 按钮点嚟啊？ 又系有个发明家。啊、叫 Edison， 你一定冇错噶喎，发明 一定有人发明。但系咧，嗰啲按钮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噶嘛。例如有啲系热感啦，即系温度嘅。譬如咧，我屋企嗰个 lift 我就觉得好乞人憎嘅。疫情嘅时候咧、嗯，你想揾嗰啲咩揿 lift 神器咧，永远系揿唔着嘅。同埋咧，佢系要揾某一只手指，即系可能你个范围要够大咧、啊。我通常要用手指公揿咧，佢先至感应到噶、哦。即系揾其他手指去揿。 而家都多咗好多 lift 直头感应噶啦，你喺上面摇一摇， 我系啊，扫一扫咁样噶嘛。系啊，我啲小朋友成日都会以为系即系 magic 咁，扫扫咦点着嘅咁，咁可以一个玩意。 感应探测啊， 系啊系啊，有呢样嘢啦，或者系嗰啲叫做咩？有个蓝牙装置我都见过，哦、即系话唔知detect 到你同嗰个按钮嘅距离，然之后就可以揿翻相应嘅层数啦。咁系、 哦、 啊，如果声控都几好玩，我觉得、 啊、小心啲啊，有阵时咧驳到啲唔应该驳嘅蓝牙咧，随时有好多嫌疑啊发生啊，系咪先？ 或者啲自己个人资料要小心啲啦。 一个蓝牙叫做傻猪蠢 BB 喺你架车嘅 device 嗰度，我想问啊， 咩嗰啲人改 WiFi 嗰啲都系噶，改嗰啲名字是、啊，我系咪好想用呢我就唔俾你咁，个、啊、WiFi 个名系咁样噶嘛？ 啊、我系 WiFi 个密码系咩啊？没有密码咁样，即系你揿入去咧，其实系有密码咯。 系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诶讲笑嘅东西嚟。 做咩有人发明啲掣咩 ，Barbie？ 反而咧，我系想讲咧，日本有一间咧专系生产电梯按钮嘅公司咧，就做咗一个咧，即系佢成埲墙都系展示咗自己公司入边咧做嘅按钮，一共有1048款。 哇！ 喂，嗱，大家谂下啦，揿 lift 嘅时候啲按钮有边几种咧？例如是那些 突出嚟嗰啲啦，最原始嗰啲工下嗰啲咧， 黑色一粒， 哎，嗰啲我又系好中意揿，揿落去嗒嗒声 咁。你揿咗入去咧，又会有着灯嘅， 系啊系啊， 系啦，有啲有灯着，有啲冇灯着，有啲系凹入去嘅，亦都系旧式 lift 嗰啲大大旧胶嗰啲啦。 有啲 lift 咧，你揿三次咧，佢会取消咗你个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觉得几好嘅，有阵时我哋手多咧揿错咗， 咁样佢就会取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又有呢啲 嘅。 唔系架架 lift， 千祈唔好试啊，大家。 问 一问管理员先，喺呢架 lift 有冇呢个 function 先去试。 喂 ，Barbie， 你讲呢间 lift 嘅公司系咪 T 字头嗰个牌子啊？我想问。 嗱，我又真系唔知佢系咩牌子，我净系知道佢系一间生产按钮嘅公司啦。咁但我就咁睇咧，我自己一个咁中意研究呢啲按钮嘅人咧，我就觉得几有兴趣嘅。因为咧，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唔同颜色咧、形状咧、触感啦、声音啦，同埋大小嘅 lift 掣。嗱、嗯，我哋话斋有啲会发声，有啲会发光，咁有啲咧可能揿落去嘅时候个手感咧会有啲回弹力啦，有啲系揿咗落去之后咧就唔会弹翻起嘅。 系啊，因为揿烂咗咯。 我唔系讲揿烂咗。 即系呢一个基本操作。咁所以我觉得啊，都几得意。同埋咧，家长咧呢一个地方带小朋友去都系好噶。平时啲小朋友好中意点啊？揿 lift 啊嘛， 你揿饱佢啦。 你喺度揿啊，慢慢揿。 我试过有一次咧，因为疫情期间咧，其实我相信好多大厦管理员咧或者清洁姐姐咧都会定期去到即系消毒嗰啲按钮噶嘛。咁有一次咧， 但都系用翻同一块布，留意翻。 唔系，咁佢有用漂白水啊嗰啲嘅， 未必嘅，唔系度度都系咁嘅。 我嗰次入 lift 啦，跟住咁啱个管理员出嚟话，诶得噶啦，啱啱帮你消毒咗啊咁样。咁我入到去，咁个闩门啦，跟住全部就系着晒嘅咯。咁有趣咧，我话诶，咁即系证明佢做到嘢喎，每一粒 佢抹得好干净， 每一粒掣都有认真咁抹咁样。 你个管理员哥哥都几好喎， 系啊，由一个 lift 可，我又唔想佢咁样诚意拳拳邀请我入咗去之后，我又行翻出嚟。 咁唔怪之你话要搬屋啦。差唔多啦，系啊，你见到佢咁得意，系咪先？啲操作方法咁有趣，抹啫，冇话揿晒咁多粒掣嘅咁样。 唔系佢揿晒都唔紧要，佢邀请我入去咯。 咁大家可以睇下呢个 lift 掣啦，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